我呢度冇 fallback 喎， 冇啦，系統啊，但系系統 delay 唔使啦，有啊，你想打得零。咁但系而家照出街，我懶得領啊。 你嗰個聲係 fallback 出嚟噶嘛？係嘛？ 呢度係， 所以有 delay 嘅，係啦。 冇錯。哦，唔係呢個 fallback 冇 delay， 如果 fallback 電腦就咁 sorry 就零啦。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耐心等候。 鬆泡泡嗰啲咩？我特嘅睇上就 新買噶， 係啊，淘寶新買嘅，廢嘅， 係 好 個，係啊， 好個廠嘅， 我可以講啊，特登我嚟做 iPad 保護 嘅，係啊， 佢哋特登要， 特登要咩啊？係啊，諗都諗唔到，諗都諗唔到，大佬。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 最深刻印象系边个？你哋咁多个 guest， 几千个，最好玩系边个？唔系由你开始夹嗰个， 有啲夹得特别好嗰啲。 唔系夹 band， 即系做跟住翻去做嗰阵时嗰啲咧。 我啲 band 有对我几欣赏嘅，足足冇。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呢个系咩啊？ 呢个就系日本嘅， 哦，即刻入出嚟。 唔好意思啊，等个阵先啊，我吸结晒嘢先。 呢个咩噶？ 呢个 Siri 自己搭爹咯。喂 Siri， 哦，你已经 食咗饭未啊？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今日天气几多度啊？ 系啊，我叫 Hey Siri。 我叫 Siri， 今日天气几多度？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即系呢个可以开灯，咁样 Siri 帮我熄晒灯啊。 好似有呢、這个要买嗰啲电掣咯。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講嘢，我哋講翻慢啲同埋快啲，咁樣劇出翻。 唔使唔使，咁樣差唔多。你仲有8秒，出街先。喂 ，hello， 今日咧就非常突然啦，無端端咧就有個飛來猛咧，呢、這個就係今日嘅嘉賓咧 ，Xley 啊。咁唔緊要嘅，因為而家咧啱啱開始咗一陣咧，咁好多人未嚟嘅，我斬住講多次嘅啫。咁不如咧，你俾個機會咧，我咧入翻嗰個 link 咧，轉翻個 Facebook 嗰個 link 先。等等啊，各位，咁 Xley 咧。不如你用簡短的一分鐘介紹一下自己先啦。 Xley，X 因為英文名咯 ，Xavier 啦 ，X 咁啊，好多人都唔識得讀呢個法，其實西班牙文嚟嘅。我細個嗰時候，我家姐幫我改嘅。係。咁我姓李啊嘛，咁啊簡單啲，啲人就叫我 X 李咯。係 啦。 咁啊，朝每朝叫起身就叫我 X 李。即係 X， 你都要代表 F、哦。 通常有啲冇乜家教嗰啲藝人先咁叫你 嘅。哦，唔係嘅，有家教博士都係咁樣叫。 哦，係。 係 Xley， 方便好記啊嘛。係。咁啊，個叫 X 啦。係。即係你都係叫我 X 啦。 係。你繼續啊，因為我諗緊啊 live 嘅。喂，咁啊，多謝有啲人咧咁早嚟咗，因為咧今日有少少玩嘢嘅。 係咯，我一家等咗你三個鐘頭先上咗嚟 啫。係咯，因為今日有啲論盡嘅。因為啊，又問我係咪機械人啊，好麻煩啊 ！I'm not a robot。咁你問咩問題啊 ？Select all image with car。邊個 with car 呢個 with？ 佢呢個 only verify 嘅啫。 係啊，睇下你係咪機械人咯。得啊 ？Verify 喎。又唔得啊！搞錯啊 ！I'm not a robot。 select image with row row row 呢个唔系 row 啊，妖真系麻烦啊 ！Facebook 真系好麻烦，呢个睇唔到路喎，吓又唔得啊？点噶？得啦嘛，终于 OK， 喂，唔好意思啊，咁终于改咗崔佳文，因为我要摆翻条 link 喺度咧，即系 follow 我个 page 嗰啲人咧就可以 through 呢度咧嚟睇到 live， 因为咧 即系每次嘅 link 都唔同噶， 系啊，冇错啊，嗱、哦啊、你知啦、啊，而家其实咧就出咗一啲每次嘅 link 都一样嘅，但系咧为咗有啲人成日都话唔知点样入嚟咧，因为今时今日嘅 YouTube 嘅朋友咧，因为可能我嗰啲。聽眾咧就比較 senior 啲嘅，咁咧要送到埋口啊。原因咧就係睇慣無線咧，即係好難，唔好少自己揾嘢。 即 係 你唔好俾佢 kick kick kick 啦，總之就係一個 kick。 唔係，即係呢啲都學翻嚟嘅啫。因為我用我自己嗰個角度咧，就成日都只會越嚟少人睇咯。咁咧，佢哋嘅理由咧，即係成日都又話，即係明知你有節目都入唔到嚟咧，就話你都唔知點樣入嚟嘅，就唔知你有冇做嘅咁樣。咁我知。咁我明明係有做節目，有啲人甚至乎兩年，因為以前我喺電台做咧，嗰啲舊嘅聽眾咧，咁咧跟住我轉咗嚟呢度自己都做咗兩年咧，佢話知道有做節目，但係唔知點揾你。咁但係如果你有心揾咧，你揾九吹廿四咧，即係包保。 但係九吹廿四都打中文字咯， 九係數目字咯，你英文 nine blow 24都揾到啦。其实全部有晒，但系你有心 要打就要 系啦，有心揾咧就揾到嘅，但系咧有好多有心听，但系又冇心打嘅、即系我解释唔到，即系我唔用道德去审判啦，唔用你勤勤力懒唔懒，醒唔醒目，有冇心，即系我唔谂呢啲啊，咁所以咪要做好多嘢咯，即系怼到埋你面前，先至即系你都唔睇就冇办法啦，咁样即系叫做尽量做下自己嘅 marketing 咯，咁样咯，咁所以咧。好得意嘅，就算我咁樣講咧，都有啲人玻璃心之後就 unlike 咗或者 dislike 喎。你睇嘢都未講，有四個 dislike， 今日算俾面㗎啦。 我、哦、呢、這個係 live 嘅， 呢、這個 live 嚟㗎，係、哦、啊、okay ，所以 delay 咗咁多咯。 首先，你每次同人做咁訪問咧，係咪都要咁樣解釋一次俾個嘉賓聽？其實你嗰啲聽眾都知道咩事㗎。 嗱、啊，有兩種嘉賓嘅，譬如你咧完全唔知道我做呢啲咁啊，咁、我咪解釋俾你聽咯。咁、但有啲咧本身做嘉賓之前咧都有聽開個 live 嘅，咁嗰啲唔使講。用波噶啦，咁样咯。喂，咁嗱，都未啱啱开始咧，即系而家人数有几多先？ 24,000， 得33人咋。咁、okay、都即系近年都少啊，尤其是有一睇波嗰排仲恐怖。咁同埋今日我迟咗开始，有啲人已经走咗啦。咁、我话咗11点，但系未够11点就开始咗，可能啲人未翻嚟。咁好多复杂嘅，总之唔好理佢几多啦。 即系你一路35，一路坐到可能有2000咁嘅。 冇，未试过，最多都系500咋。 哦， 因為 live 世界各地嘅500 係啦，但係咧 archive 又多啲 但係呢啲都係好即係捧場嘅 捧場㗎、或者 咁我哋可以直接去咩啦？你一講咧再講咧，好似個35人又聽過好多次嘅，會唔會？ 哦，慣。 我想睇翻頭先係咪有 message 就已經 有啊，好多啦，冇錯，唔係啱啱嘅 live 嘅 message 係 live 嘅，喂，俾啲反應嘅喎。 哦， 嗯。為咗令到大家、 都好好啊，其實好有文化喎，大家都 我哋呢啲人係篩選定有文化嘅，即係頭先咁講，佢都體諒嘅，咁我都會留喺度嘅。咁有啲咧即係大支嘢嘅，喂，只要你即係唔好講嗰啲啦，即係總之有啲人唔啱聽咧，發覺而家啲聽眾咧，我諗係一個金字塔咁啦，最底下嗰層咧就係你要講啲佢啱聽嘅， 係啦， 即係你明知違心你都要啱聽嘅，即係總之話哇有大陸人嚟香港砸地球咁樣啦，即係嚟香港。 哇啱啦，就鬧一齊鬧。 但如果你話啱、又唔係啊，其實角度咧，即係為咗投奔自由啫咁樣。咁咧佢就走噶啦。咁但我就當然唔係咁呢啲咁即係 yes or no 啦。OK。 同埋你冇乜個 正。你望唔好探長你好 ，Kenneth 企喺度探長你好。 喂 ，hello。 黃善龍探長你好。 喂 ，hello， 好耐冇見我。 最近我第一次用即時通訊就 你 highlight 咗之後，佢就同你講一次啊。 係啊。我也是貓毛探長。 哦 ，hello。 好性感啊！ 原來咁樣哇！你講啲咁嘅嘢，各位。 嘉賓好 ，Bridget Shush 探長你好，嘉賓你好。 呢個啲其他啲 康去協探長。 其他啲觀眾睇唔到嘅喎，係嘛？ 探長。 睇到㗎。 嘉賓。 咁仲要讀一次出嚟嘅。 探長，你老有用。 而家話俾你聽。 俾人中出咗喎，點睇先？盡計 ，Hello 探長，嘉賓 ，Pirate Sue， 尼陸王善龍 ，Message retracted。 Thomas Shen Shampoo 周柏賢做咗老襯， 周柏賢做咗老襯點解咧？ 嗰班當翻工㗎。 咩老襯？ 周柏賢做咗老襯。 咩老襯啊？ 即係結咗婚。 周柏賢。 佢唔係不嬲都結咗婚嘅咩？我唔知啦。喂嗱，事實咁的，因為咧以前嘅 YouTube Live 咧。是看不到個 live 的 message 的、 嗯、 即是看到但是會沉底的，於是乎後來想了很多計呢，令到、我自己看到讀到，但我看東西很慢的，那我又不想那麼浪費神，就我用這個方法呢，就令到觀眾呢就會很現場，即是有人 讀一些 message 給我聽。二來呢，原來有很多人告訴我他是在開工的時候齋聽的、所以呢我 看不到的， 是的，沒錯、你指我讀呢又很浪費時間，我又 很辛苦，這個就是在電視台裡面那個 Ponter、 是不是 Ponter？ 不是不是、 那個、那個主持人的即是旁邊那個呢， 那個 Ponter 咯、咁呢我就靠呢個呢嚟同啲聽眾，即係代咗佢哋出聲，咁我有個現場感，我同佢打招呼咁嘅啫，咁解囉。咁同埋你睇問咩呀，仲有一個問題。 冇啊，我見到嗰啲 咩咁啦。 咁你會到時候差唔多你又要 highlight 一次，又要講一次㗎喇。 好， 答咗你先。呢杯呢就係、牛油果同埋、cream 同埋少少鹽，仲有咩杏仁奶。 大家都知道你咩粥粉麵飯唔食得㗎，你㗎係咪，大家都知道。 Coconut cream、有啲人唔知㗎、有啲即係因為我好 多人。你呢個單係講過好多次。 我有好多流失嘅聽眾啦，又有好多新嘅聽眾嘅，即係不停咁樣係啦，冇錯。 換流換 即係我就留唔低到啲人嘅，因為我唔識，即係我不屑做嗰啲，即係你鍾意聽我先講嗰啲嘅，即係我覺得啱就講，咁唔啱就講唔啱囉。咁所以呢，即係因為好多人覺得、你講嘢唔啱聽就走，即係好自然嘅呢、這個。即係都我都睇化咗㗎啦，咁樣。嗱、你至於見到呢條咁醒神嘅黃色巴係做乜呢？ $50喎又。 係啦，呢個就 Super Chat 啦。咁我話未必其他聽眾聽啦。呢、這個 Super Chat 呢就係、是、原來呢你想支持我個節目嘅。咁呢啲嘉賓有時要飲嘢呀，即係呢啲即係當係夾粉去 K, 去酒吧咁樣。咁佢哋又一齊傾偈咁樣，就、出少少心意呢，要嚟 sponsor 返啲酒水呀、搭車呀咁嗰啲嘢囉。咁非常好嘅， 即係呢個就直接係冠名贊助嚟㗎。 係啦，冇錯啦。咁有啲人、譬如好靚女嘅，今日件衫低胸啲嘅，咁咪俾多啲囉、即係有啲人會 講得好嘅又醒你， 講得好醒你，啱聽又醒你咁樣。好彩唔啱聽，唔可以攞翻啫。 即係如果其實你嘅現場應該再加翻啲現場拍手掌聲，咁你個現場感會好啲。請鼓掌嗰啲咁樣咪有，其實有好多位係可以鼓掌噶嘛，係咪先？ 咁其實我哋呢度出咗噶啦。喂，咁啊，答翻先。我老友啊，阿容 B B 俾人中出咗，有乜點睇啫？咁靚女唔中出先奇啦，係咪？即係當然我咁講，有好多人話唔係啩？喂，咁但係以前真係嗒嗒杯落嘅，俾啲相你睇下唔 想。咩叫中出咗啊？ 係你脱咗脱少少啊？ 係脱咗，我真係勾 中出係日本文嚟嘅。 哦， 你知唔知啊？點解先？唔好扮我喎、 啊。中出我知啊，中出，但日本文唔知啊。 日本中出係日本話嚟噶嘛？ 係即係點解？ 你知唔知點解？ 唔知啊，唔知。 中出即係體內受精。 哦。 咁解。 哦。 咁咧，因為有個我個朋友咧，一個政治人物咧、 啊， 就近來傳懷孕。 哦。 咁咧，佢就係問我點睇？咩點睇啫？即係我近來咧，我想咧 post 翻啲 job 相出嚟咧。嗰位即係好多人都 post 佢啲冇化妝同埋照妖鏡嗰啲相咧，我覺得真係唔公平啊！其實喺我心目中佢真係一個靚女嚟嘅。你知唔知容海恩？ 唔知 道。一個立法會議員嚟嘅，咁當然咧，佢係喺呢度好唔受歡迎嘅，包括我都覺得好難頂嘅，因為嗰啲言論啊，即係一個冇腦嘅人。其實中共要揾一個人入立法會嚟控制香港嗰個立法會嗰個傾向咧。根本就你搵只馬騮落都得㗎，最緊要唔好撳錯掣就得㗎啦。咁所以呢，即係一個馬騮同一個靚女同一個冇腦同一個白痴嘅，喺中共眼中都一樣嘅，但係最緊要聽話。咁所以呢就搵咗入去囉。真係唔係講笑㗎，係咪得得杯落先？呢度我作品嚟嘅，我諗住呢，因為近來啊咁啱呢，我諗住呢 post 返我前影嗰啲靚相出嚟，嘩幾咁狂嘢係咪先，好嘢嚟㗎。嗱，係咪呢啲 J 都落先？咁所以點有乜辦法唔咩啫？係咪先？咁都正常嘅，所以我覺得呢個情況咁咯，就係睇下你仲有啲咩唔明先。 係咯，就係、是、咁樣咯，即係佢哋會 中出 係 個音嚟嘅咋？ 唔係唔係，中出係一個字嚟嘅，真係。 即係日本人用錯好多中文字噶嘛，係嘛？ 佢你可以話係錯啦，但係錯我哋都用緊。 佢哋習慣咗用。 唔係佢唔係錯啊，佢係咧日本人去分析中文字咧，佢係有個自己嘅解法嘅。 啊， 即係佢個意思，譬如由唐朝開始，咁外來嘅嘢佢哋未見過嘅，咁咪用啲舊字嚟砌個意思出嚟咯。咁中出咁唔通下喺街度同人講受孕咩咁樣？唔通？即咁佢咪用一個方法能夠喺個 AV 嘅業界裏面能夠好簡單用兩個字就知道嗰、哦那個系列係講乜㗎喎咁樣。咁、嗯、所以用咗啲字呢我十分之欣賞。共產黨自由民主都是日本字嚟㗎、 嗯。 中國人邊有自由民主同埋黨㗎啫，冇㗎嘛。黨要劈要斬頭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日本人對漢字嘅使用呢我係五體投地嘅，非常之佩服嘅、 嗯。 甚至乎而家中國人咧成日話反日，你又唔知道你用緊嗰啲嘢，你偉大嗰個黨都係日本字俾你噶嘛。咁呢啲咪早點忘祖咯。仲有嗱，頭先啊康康都留意到啊 ，dislike 嗰班真係好準時翻工。 嗯， 佢準時過佢哋好多嘅，因為咧呢度嚟去得兩三個。 dislike 你因為你遲到啫，佢 唔係啊，係唔係我未講嘢啊？淨係得啲音樂，佢都已經開始 dislike 啦。 dislike 嗰班當翻工㗎。 係啊，唔知點解嘅喎，真係好得意喎。咁咧仲有你頭先問咧係咪個個都知道我 Kido 咧？咁多數都知嘅我諗。同埋咧，通常咧嘉賓都唔適應嘅，咁就係咧。佢停唔到佢講嘢，即係要專登有撳幾個掣咧，咁所以咧講嘢嘅時候咧，等佢講就慢慢消化咁樣咯。咁講咯。 明 啊。樂蒲見到咁大杯好飽 ，Ring 嘅 Marv Mood 咁大杯飽到有。長 Sherlock 探長，今晚有咩 topic？ 進階探長飲唔飲得啤酒？從紅中出唔係內射咗之後，啲米清流翻出嚟咧。Thomas Sham Shampoo 更正係周柏賢老婆榮星博士致敬我老花冇睇眼紋。Sorry， 樂 蒲長大者話搞多啲賓館可以提高出生率。 啊，咁啊啱喎！民建聯嗰啲唔係全部馬騮嚟嘅原來。嗱，咁啊讀埋又覆翻你先。 換啤酒最高糖分。鄭雷 ，Hello 探長，黎米 John， Hello 兩位。 OK， 嗱，唔知點解咧？大家唔知喺度睇唔睇到咧？頭先 live 已經有標題寫咗喺度，就中國冒險家定探險家。 探險學會、 啊、中國探險學會係啦，咁我個標題咧就寫到極冷勁咁啦，啊咁唔係好記得寫咗咩標題，就係、是、中國探險家咁樣，即係講緊你啦。 我唔係，我未算 是。即係講你老闆老細都係、啊。 我哋個學會係係啦係。 係啦，即係你有個老細噶嘛。係。我係講緊佢嘅。係 啦。 咁啊就係中國探險家，嗱而家升到82啦。係。係啦 ，OK， 咁咧就今日阿 X Lee 咧，即係 Xavier 咧嚟到咧，即係其實我好想揾佢，即係我因為上次有消息見翻佢之後咧、 啊， 因為已經同阿 Xavier 咧已經失散咗好耐，即係直頭冇聯絡。 你邊年識㗎？ 我哋應該1996-1997嗰啲啦。 1996-1996係九 My Story 啊嘛嚇，成龍的 係啊冇錯， 傳奇啊嘛。 係啊冇錯，你見到眼鏡咁樣攝就知道中意成龍啦。 哦唔係，佢係咁樣 係喎係喎， 冇搞錯，冇搞錯， 搞錯咗添。咁咧嗱，X Lee 咧頭先講咗自己係有個中國探險家學會 啊，而家係啦， 而家係啦。咁佢喺裏面做一個 filmmaker， 勁啊 filmmaker 啦，所有片都去拍嘅啦，仲有攀山涉水啦，去極地啦，係冇生命危險啦，各樣哇 delete 咁多嘅喂，咁唔好睇啦呢個。咁咧，於是乎咧，即係佢好有故事性嗰個色彩，好有即係我其實。畢生我想好似佢咁嘅，細個嘅時候， 啊、 但後來發覺我有高山症啦、 啊， 又畏高啦， 又唔可以唔沖涼啦， 係啊，咁啊真係保留喺幻想嗰度啦，唯有咁咧。自從上次咧，因為某個機會咧撞翻佢，其實對上一次咧撞翻你之前咧，同你傾電話咧，我就喺機場開緊工，你突然間打嚟問我唔知揾幾部 Mac 機定唔知咁，跟住就失散咗啦。咁我唔知道你喺邊啦，咁 common friend 又冇提起你啦，咁耐唔耐阿維傑都提起你嘅，就話你咩冒險家喎，講得唔清唔楚咁樣，咁跟住終於咧明白啦，咁點知今日咧就送上門，拎翻部機俾我咧，咁我適逢咧佢要喺樓下等咗我幾個鐘，原因就係今日咧我就去咗 YouTube 嗰個 creator 嘅 cam， 嗰個叫 YouTube creator cam， 咁咧就係 YouTube 嘅 creator 咧就仔仔一堂，咁咧就揾啲好有成就嘅 YouTube 嘅 creator 就講佢點樣成功啦。咁通常就同你翻保險公司一樣，即係覺得美式嘅企業文化咧，全部都係咁噶。即係拎幾個 sample 出嚟咧，哇！呢、這個啊，你知唔知道交税都交300万啊咁樣嗰啲咧？咁佢哋就係啦，哇！呢、這個大陸女人啊，佢淨係 subscriber 啊，年半裡面啊，淨係出咗60条片咋、啊？你知唔知有幾多個 subscriber？ 但我成日覺得呢種咁嘅衰銷咧，即係佢得啫，唔係代表你得啊嘛。即係佢嗰套擺落你 啊，美國人就係咁噶啦。 即係理想主義係咁。税你唔得嘅，你得嘅，你得嘅。 佢唔係咁嘅，而家已經 modify 咗啊！即係佢話佢哋以前咪又係咁樣，即係如果你有啲 idea， 人哋好想睇嘅話，咁你咪得咯。但係如果你有咁 idea， 佢唔經過佢講佢嘅過程，或者你唔鼓勵佢咧，佢可能都睇唔起自己嘅嘛。咁起碼得又睇睇自己，唔得嘅睇睇自己。咁變咗真係幫佢賺到好多廣告翻嚟嗰啲人咧。就大有人在噶嘛，因為香港係呢個好得意嘅，我見到美國嘅 creator 咧好勁喎，即係人哋啲才藝又好，製作又好，品味又好，即係好少話即係唔知你做乜，淨係講兩個雞嘅笑話咧，就已經好多人 subscribe 喎。但係香港咧就唔知點解係咁樣嘅，咁咧即係當即係頭先我去嗰啲人咧，當然冇人識我啦，因為我都係掹車邊。佢現揮我嘅啫，因為我得7000几個 subscriber， 人哋嗰啲起碼都即係唔係起碼，即係我同佢傾偈嗰啲，起碼有10万8万咁樣啦。咁咧，但係曾經 咁你嘅得著係咩咧？你 會覺得啊，走去嗰條路就係走翻自己條路啦。 哦，唔係嗱，佢都係咁樣鼓勵你嘅， 係咯， 佢都係叫你做翻自己啫嘛，係 啊， 佢冇叫你 差。但 係 都 係 得7000喎、 哦。原因就係好多原因啦，當然即係。所有嘅都係品味問題啦，即係你個品味唔啱香港人，咪少咯。因為其實， 但有時品味講緊你個時候噶嘛，即係嚇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嗰剎那突然間 冇錯啦。咁但係我又冇睇，即係我唔理嘅。我中意，其實我老實講，我利用啲群眾嗱幫我聽下我講嘢嘅啫嘛，係咪好自大先？嗱，即刻又冇咗幾個，唔係即係某程度上。 喂，但啲 message 就 live 嘅，雖然我哋 delay 咗咁耐，係咪？ 佢都 delay 咗少少㗎。 你睇翻佢哋而家可能仲係啱啱開始講嗰度。 哦，唔係啦，因為都幾秒噶都， 唔止幾秒啦，係咪？頭先你講嗰啲人，日本呢啲。 哦，咁啊頭先講咯，呢啲最新嗰個就 high 你咯，即係有啲人都係新嚟嘅。咁仲係講緊日本字嗰樣嘢，咁可能真係 delay 好多都唔定嘅。 喂，某程度你都要 loop 翻少少 ，loop 翻少少去 catch 翻呢啲新嘅新嘅。 咁最衰就 啲穩定咗。 最衰就我有時唔記得咗我自己講緊乜咧。咁有啲朋友搭單字嗰啲，我根本就唔知搭乜。所以咧，又喺度再呼籲大家咧，大哥大姐咧。咁如果你留言嘅時候咧，請你 complete sentence。 因為而家啲話題咧飛來飛去嘅，你 catch 翻邊個話題先話好定唔好啊？ 尤其是我啲垃圾 YouTuber 咧，即係就係所以少人聽咁解啦。因為好多人咧嚟去咧抨擊我嗰啲咧，嗱，即係呢啲真係俾面啊！真係佢會話俾你聽點解唔睇嘅。佢話你個主題根本就唔係講嗰啲嘢，成日都入唔到正題咁樣。 係啊，係咪飄得都好犀利咧？ 係啊，咁我係咁噶嘛，咁我中意咁啊，所以我寧願 好多人都係咁樣， 我寧願中意我飄嚟飄，因為我唔係一個教學，我又唔係一個即係好想你知道一樣嘢，即係冇乜 agenda 底下傾偈咁傾嘅，咁啱咪嚟咯，唔啱冇辦法噶，都要走。 都係一種時代佬嚟。 係啊，即係我冇辦法迎合佢哋咧，即係我唔係冇辦法，即係我做 live 就冇辦法嘅，因為做 live 我應酬啲live 嘅朋友，咁同埋。喂，老實講，如果講單一話題，我點吹2个钟啊？係咪先？咁如果單一話題講一陣就講完㗎啦，因為我正正九吹24原因就係要同啲觀眾雙向啊嘛。 嗯，你係九係有9次咁吹，然後24个 topic 係最基本㗎嘛？ 冇錯，最基本起碼 而家先至第 1.5 。唔係啦，冇錯啦，所以有排啦。咁頭先講到邊度啊？好似你冇乜興趣聽我講，所以 唔係你繼續講 YouTube。 我唔記得咗講到邊度。 唔係話吸引你咯。你得7000人，你有 哦係啊，我即不單止咧 subscriber 冇加到，但係 haters 不停咁加。 嗯， 咁咧頭先， 哇，其實 haters 多都係一種紀錄。 係啦，頭先咧，唔係我如果講多，我又唔算多嘅，有啲又講伊斯蘭教，又講大陸人嗰啲咧 haters 好多嘅，因為香港好多左教噶嘛，即係你講嘢完全會正確嘅，咁人哋大陸人嚟到香港都係投奔自由啫嘛。 啊 佢就係又見唔到為咗經濟為咗揾笨嗰啲人，即係香港人好恰就走嚟揾笨柒嗰啲咧，佢又唔講，即係嗰啲就睇唔到嘅。咁所以咧，你要即係嗱，頭先我就獲益良多啦。你其中要 target 你要啲咩客嘅，即係嗰啲人分享嘅，呢個唔係 YouTube 講嘅， 即係嗰啲有啲好成功嘅客咧，就要穩定路線。尤其是大陸嗰個 YouTuber， 佢有2000万嘅 subscriber， 我又唔明點解啦。大陸乜唔係要翻牆先 YouTube 到嘅咩？我追數啲追啲客數咧，又話啊大陸收唔到 WhatsApp 啊，又話 YouTube 又睇唔到啊咁嗰啲咧。我原來有2000几個可以 subscribe 到嘅。咁即係呢個又係俾人一個理由呢，即係鍾意睇未睇到，鍾意話唔睇到咪大把理由鍾意睇唔到囉。你都成日返大陸做嘢㗎曾經，咁你都知道即係嗰啲人，其實香港人呢有某程度返到大陸呢係發揮到佢嗰種戰格啦，同埋嗰種嗰種 你，但你要知道大陸係大陸一個大陸呢，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組合嘅。即係我哋可能喺香港之後聽嘅都係一啲比較負面嘅組合論，但當你入到裏面，即係我哋啱啱去上個月啊，我哋喺西藏新疆兜咗個圈，走咗11000公里。咁其實呢個係每年都有一個咁樣嘅旅程。咁其實睇深入啲咧，其實講乜鬼自由民主講咩嘢？你而家俾我開飯，咁我政府有扶貧，即係有生活安定。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好多冇我哋諗得佢哋咁極端嘅。即係佢睇香港人都仲係去，仲係外國人嘅。我哋去到新疆咧，香港人都俾你入喎。但如果外國人，你淨唔俾你入新疆喎。台灣人都唔俾你入新疆喎。但有時入你跟翻個規矩咯。每60公里到100公里咧，就有一個檢查站，你就要落車，身份證登記。咁冇辦法，因為保安問題啦，即係嗰邊藏毒啊、疆毒啊嗰啲問題啦。咁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我哋話美國或者啲人睇翻轉頭美國香港。其實即係佢一個故仔或者一個事件，你代表曬唔可以全。 咁你講啊，梗係啱啱女人啦。 係咯。 咁希特拉咁啊 ，SS 衛隊裡面都有反抗軍嘅。 係咯，即係其實好多 我知咁，但係問題咧，我係點解咁講咧？即係我哋全部都消化咗呢樣嘢。即係人都知道有一唔係全部都係咁嘅。 係咯。 但係問題香港受到嘅影響就90%都係嚟自大陸人啊嘛。咁嗰種情緒咧，你係冇辦法，因為你成日好少留喺香港嘛。咁嗰種情緒咧，你係冇辦法消除嘅。 咪再加上年紀或者嗰個地方， 年齡層 嚇年齡層啦，同埋即係你申報利益咁樣，即係經過努力嘅20年工作咁樣，咁一句説話話，你哋你係記得利益者嚟啦，咁你已經冇嘢講啦。其實唔係冇嘢講， 即係呢個扣帽子嚟 嘅。即係已經冇一個咁樣嘅因為我好奇怪，好多人就係一句想成日想一句定江山，即係一句就盡㗎，即係講到絕㗎啦。 要考慮啦嘛， 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多方面考慮咯。 唔係問題就係有冇咁多篇幅可以同你傾到咁長時間。 你而家狗吹咪得咯。 但我而家咪就係講。 但我就唔講政治嘅，即係我因為我個人對政治呢啲，即係當你去到大自然，係 OK， 即係你去到一啲咁樣嘅荒山野嶺，其實即係你要好你要知道你是幾渺小咯，即係大家都 喂，但係你咁講啊，真係瀟灑啦。但係問題就係咧，唔係人都有咁嘅機會俾你見得到嗰啲嘢啊。二嚟咧， 所以我唔係冇資格講咯。 二嚟咧，香港人咧好慘就慘在咧，佢個生活俾人誇死咗，因為啲租咁貴咧，你揀好自由揀一份工。好自由去一個地方消費，好自由嗰一種生活都係越嚟越難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唔兩邊我都唔怪，即係你嗰方面我梗係明啦。 我最感動，即係其實最即係哇最接觸嗰個就係有一個女仔同我講話，喂 X， 你嗰個年代你努力工作都仲可以買樓，係咪？到而家你要諒解到哇， 就 幾努力你都做唔到，即係成個環境啊！你 所以嗰個情緒咧，你係即係我完全係體諒兼夾支持。而家啲後生仔咧，即係對一啲某啲政權咧嗰種反抗，原因就係佢哋領到應啊！我哋真係幸福好多喎。我選擇唔買樓，我折墮啫。但我嗰陣時我真係買到樓噶嘛，即係以我哋嘅收入，同埋嗰陣時我識 X 嘅時候，嗰陣時電影界好蓬勃噶。哇！嗰陣時我就係幾早起等我開嘅，即係雖然收入唔係好多，但係以嗰陣時嘅收入，我嗰陣時最好嘅時候。有1200一組啊！你知唔知劇照都係後來越嚟越差啫嘛。咁嗰陣時係絕對買到樓啊，但自己中意使錢，信唔過樓即係買樓嗰啲。咁我另外一個選擇咯，中意玩咗佢。 係咯，我覺得成日人生都係講緊選擇啫。係 冇錯， 成日佛家又好。 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佢哋似乎冇得選擇地俾人強姦咁樣嘛。即係你屋企有證嘅。咁啲細路仔咪好過啲囉，屋企冇證據出嚟跑，一係做衰人，一係就老千，一係就叫苦連天嘅啫。咁所以冇得選擇嘅，咁所以唔好講呢樣嘢啦，因為今日講到呢樣嘢呢 講唔完， 就真係90几個話題呀。 OK 啦。 嗱 ，break 一 break 先嗱，講埋呢一扎留言咧，就我哋正式講你嘅話題啊，即係講你嘅見識啊，係啊，呢啲留言嚟嘅。 像 Sherlock 日本自仲有經濟科學地理嗰啲 ，Thomas Sham Shampoo 柴鍋中即等於內射 ，Henry Tan 去探長 ，Charles Lim Hi iPhone Malaysia， 哦 Hi Malaysia， 鄧模式就算中國一字 Malaysia 真係有 啊 ，GG 太陽氣探表嘉賓 Resputin， 而家應該係十粒蚊蜜啦， 及探長樂培咁先係狗追嘛 ，Feel the Lun 豈能盡如人意，無需介懷啦。Ringing off my fridge 多因為你紅 Onizuka 64大家好 Angel 五幾個剛台同時 live 無需計較人數探長有獨特風格 Thank you 起碼你可以留到言喂大家好啊咁啊係咯佢哋都係有時我哋一有啲嘢討論呢佢哋就停咗因為搏命聽緊呢咁跟住呢我哋靜咗嘅時候先會 即係其實呢啲係廣告時間嘅 咩廣告？ 即係呢度嘅， 我又回 啦，係 咯 係咯， 冇錯。喂嗱，其實講翻啊， 十拉麥麥啦， 哦係，真係。 我太太係馬來西亞人嚟。 哦 ，OK。喂，馬來西亞又變咗天啦，又係講政治又唔好講啦。 唉，冇講啦，你講唔完。 因為呢個 同埋我覺得我冇一個咁樣嘅，即係你好多資料未夠咧，你執住傳媒嘅資料又好，自己未夠咧，真係做唔到，做唔到一個比較中肯嘅。 你知唔知我曾經咧喺失散咗期間咧？我係做過政治嘅節目㗎， 咁犀利， 專係講政治嘅，即係嗰陣時焗住要睇好多嘢咯。咁但係做節目之前，我都留意咗好多啦，因為香港越嚟越唔對路。因為九七回歸咧，即係聯合聲明嗰啲嘢咧，你逐樣拎出嚟咧，而家逐樣走數嘅。即係有時人咧，即係你話你唔講政治啫，咁但係你見到 我唔識講啊， 唔係即係好簡單地 講唔到 嘅。你見到個咁嘅政權咧，不停咁樣走數咧，你都有個判斷啩。咁唔通咁都要擁護咩？嗱，咁都擁護有兩種人，一係就有著數攞嘅，一係咧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即係驚到賴屎啊！即係我唔揦佢鞋咧，我驚我好快死嘅。咁樣一係就第三個傻嘅，咁講曬嘅啦，其實都唔使點樣特別分析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唔好講呢樣嘢啦。咁其實我撞到 X 咧，即係約咗食飯咧，跟住我上去佢個。 唔係講翻冇呢個係最近期，講翻以前啦。 哦，你想再講以前？ 係即係由細個開始講起，一定係中學開始講。所以而家唔可以隨便溝女，知唔知啊？係 點解咧？ 一溝女一頭痛啦！哎呀，仆街啦！ 嗯。 又要由小王開始講起，跟住講中學，跟住講大學。 唔係條條女都中意講呢啲嘅 話。你都要講你嘅背景啊嘛，邊度有咁多時間講？ 有啲老琴青一埋就砌嘅咯。 砌唔到啦已經，你咪要講啦。你話幾嘥時間，幾嘥精力。 嗯。 跟住一話 shopping， 跟住你而家諗下，即係我最近去咗 Bangkok。係。咁佢即係其實出咗 trip 咁多去荒山野嶺，咁啊要陪佢太太。 是 咁要交人嘛即係 rubber man 嘛我叫人你做咩今日我 rubber man 咩叫 rubber man 交人咁跟住呢就去睇你對住成個超市或者即係你即係而家我有屋企啦嘛雪櫃有啦衫有啦就算所有飾物由鎖匙扣開始到開瓶器即係你諗下你都有嘅其實你諗深層其實你都有想咩買咁變咗你冇嘢買一啲嘢都買唔到其實是好事嚟嘅，即係當運動去行咯。即係而家隻情況就係咁樣，即係中年危機，即係嗰啲開始啦。但講翻轉頭先，你由細到大，你追求嘅就係，比如可能我想有個 HiFi， 又想有個即係我哋以前叫 Walkman 啦，佢哋而家叫 MP3 啦，仲有藍牙 MP3 都冇 ，MP3 都冇， 一個電話 㗎，即係電話都要聽 MP3 嗰個， 唔使有 Spotify 嘅。download 都懶 但係嗰首歌係個 file 係 MP3 嚟㗎， 唔使 file Spotify 係咪啊？ 佢唔使知佢係咩 file 嘅，冇 extension， 啲人都唔理㗎，你 唔理㗎啦，而家係啊！ 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我哋以前唔好講太多以前，一講以前好似好老嘅，即係用曾經啦一講曾經，即係曾經學嘢嘅時候咧，就係講大道理嘅，男仔俾心機讀書做人要努力啊，有責任感啊，即係哇咁大個標題壓落嚟，你點得啫？而家唔係喎，而家我同嗰啲學生講傾偈嘅，即係你要講得好清楚，你話俾聽嗱，你撳住 Ctrl Command C 就 copy， 即係如果你係蘋果就 Command 啊，如果 PC 就 Ctrl C Ctrl V， 即係你講到 Photoshop 點樣，你講得好 detail 嘅，咁啲人就開始學到好多。即係 知道你係同佢言通啦，有偈傾啦。 嗯， 你下同佢講話，一撲佢個頭啊！咦，俾心機啊，衰仔！而家講冇用，我覺得完全冇用，唔係咁樣。 其實不嬲都冇用嘅。 但係點解即係好似我即係比較上一輩啦，你學歷唔高啊，佢哋冇再有其他嘢可以引導你去， 因為 善啊 嘛，最簡單嘅方法啫嘛，其實懶啊。 唔係，係我唔係懶，你係有心無力嘅。 唔係，其實我哋嗰代家長係懶嘅，佢有心無力，佢唔係有心嘅，其實佢係無力。 喂，仲話唔係嗰代喎，我哋都講大咗咯，即係我哋嗰、那個，譬如我哋喺屋村長大嘅嗰啲啫喎。 唔係因為咧， 你有啲可能比較， 因為我上一代咧係農民嚟噶嘛，佢生仔當養豬養雞嘅啫嘛。咁變咗佢自己都咁大啊嘛，覺得咁咪學咯，即係用他律嘅方法令到你真説服咗佢，唔係太離譜太歪咧，咁都做到人，都可以養翻阿叔和自己咁樣，即係佢係咁樣諗噶嘛。咁但係至到我哋呢一代開始個文化層次高翻少少嘅時候，咪講咩叫教育咯？係咯，即係所以咧，我用翻以前嗰套教育，而家咧根本佢唔使你教，原因今日佢哋學嘢，佢哋攝取經驗嗰個渠道。 所以其實你學嘢咧又要 define 翻喎，而家，即係如果你係學嘢，使唔使去 speech？ 我唔使你講埋， 因為好多學，譬如你而家去，即係我哋黃山，即係我學會嘅主席黃山，成日都講話，你去到你想學嘢，你想 get knowledge 嘅話，你去 Google， 係或者 YouTube 咯， 你嗰度乜都有， 學到學唔到啊。 咁其實你係講緊你又會你係要 first hand experience。 係。 即係你一定要自己用你嗰個身體力行去 explore 咯， 去發現你所認識嘅知識，同埋、有冇同你自己有冇關係，即係所謂嘅 relevance。係，即係你知識好多嘅，即係你通街咁樣嗰啲吹水 都 有，係啦。但係問題同你有冇關係先？即係你就算又要講翻政治又好，歷史又好，你好多嘢同你冇關係嘅嘢，你知嚟都冇用。即係你可唔可以用學以致用咁樣？ 但我就有少少唔同睇法嘅，即係我個興趣可能闊啲啦。我明明學嚟都冇用嘅。 唔係你會你唔係你所謂可能有用，你講到自己係一個夢。 但對我嚟講咧，嗰啲表面好冇用嘅嘢咧，其實係一個網嚟嘅，即係任何嘢有個蝴蝶效應喺裡面。 係你點樣去融會貫通咧？係你自己個人修為。 我係最開心嘅呢啲，即係用好多，即係點解我吹到兩個鐘咧？因為唔拉更嘅嘢其實係拉更嘅，但只不過好多功利化嘅社會底下咧，就成日覺得冇用嗰啲嘢就唔好學啦咁。但係其實有興趣就起止咁少嘢嘅，對我嚟講。咁但係其實你諗深一層咧，佢其實係互通嘅。好多人就因為生活上係咁樣，而佢令到下一個 step 就變咗咁樣，樣嘢都關事嘅，幾乎係。咁所以咧，即係我就特別八卦，我連化妝我都想學嘅。 唔係係學係一種推動力嚟嘅。即係你先至有你有嗰、那個存在價值又好，你同人溝通又好，對自己你自己嘅思維嘅進步又好，呢個真係都好 好 嘅。 唔 係好奇好緊要嘅， 係啊！ 即係你而家，如果你一個你冇好奇心咧，即係好似而家咁樣，我每日我都希望行一條我未行過嘅路，我同你講過啦。即係其實你好多嘢你係通過蕩失路啊，唔打唔撞啊，先揾到或者 每日你行條唔同嘅路都見到唔同嘅嘢， 係啦， 有唔同嘅 idea。 係啦，係啦，如果可以做到咁樣就已經 係。咪就係咯，其實我好羨慕 X 咧。原因就是其實你而家做緊嘢咧，就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夢寐以求嘅嘢嚟。 其實我做緊你仲你做同你開緊工嘅時候，一路都係等緊一個講咩？因為其實我哋拍戲，你都周圍飛㗎啦。 不如講下最早我點樣識你先啦，有少少 background 咧。 好啊，你嚟。 因為咧，其實我就做電影嘅，就做影劇照嘅最早嘅時候。咁後來咧就唔知點解影影劇照咧有個製片咧就話：喂，我有個老細想揾個醒醒目目嘅。去環遊世界周圍影相喎，我話咁筍係咪㗎？即係通常好嘅機會唔喺我度啊嘛。咁點知咧嗰日唔知拍緊啲咩慈善嘢嘅，唔知賣羽絨定唔知咩嘅。咁佢就喺隔離啊，你去見下佢啦。咁啱就去做啦咁樣，就過咗隔離，唔知海港城定咩。咁然後就見到有個大鼻嘅演員咧，就唔知就咁樣嗰啲咧。咁跟住 國際巨星 係啦， 我叫佢做國星嗰啲 係嘛。咁跟住咧。咁跟住咧，嗰位先生咧就係朱生啦。咁咧就無口無面嘅。咁啊，喂，飲杯奶茶先啦，咁樣。嗱，我哋咧就咁樣計劃。哇！我心諗咁快就可以決定到，就嗰個人話請你就請你，就可以決定到佢幾個浮咁樣。我即刻咧反應啦，大佬下一套嘢都推咗。咁啊，跟住就跟咗佢去 去拍呢、這個嗰、那個特輯叫咩 My Story 啊嘛。咁咧跟住咧 My Story 嘅第一隻翻工咧，唔知當時喺 LA 定係邊度，定喺飛機啊。咁咧就識咗 X 啦。咁 X 咧就係、是、拍 Making of 嗰位 filmmaker。咁我咧就係、是、影。影硬照嗰啲劇照，唔係都唔係劇照嗰啲叫咩？即係隨團嘅人，即係個。 其實我就唔係 making of 嘅啦，直情、哦、直情係嗰個紀錄片嘅執行導演。 哦 ，OK， 明白。 咁因為嗰陣時我哋帶住 crew 去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嗰陣時 DV 都未 被正式流行。哦，嗰陣時又有啊，嗰啲 有 VF video film 嚇 ，video film 嗰隊 crew 嚟 嘅。係啊係啊，記得。 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就仲係托住個 beta 啊，我記得過關嘅時候咧。仲成個 beta cam 嗰個 case 咧咁全咁大咁樣個， 所以如果我哋又跳出少少啊，數碼咧係令到我哋可以自力更生， 冇錯。 因為你以前出隊唔係即係曾經出隊 cool 嘅時候咧，你要一個攝影，一個助攝，一個收音，咁一個就做 logistic 啦咁啊。總之隊 cool 好煩嘅，你成隊人出去嘅成本又高咯。DV 機出咗嚟之後咧，我第一步咧就買咗部 DV 機，咁咪開始就拍，因為你已經冇咗嗰個 冇嗰個 broadcast quality 啦 嘛， 係啦， 唔使講咁多嘢啦。 嗰陣時我其實我記得我你講翻就記得啦，我曾經好秒嗰隊 crew 嘅，即係嗰啲人以前喺無線做過咧，就以為嗰啲嘢先拍到嗰啲嘢嘅。咁、 啊、 我已經其實暗揀我有部 DV 我冇帶去啫嘛。 嗯、 即係嗰陣時我 喺你冇辦法，我喺電視台出身嘅，咁你係嗰個製作模式，你冇未有 DV。係先，你剪片你仲要兩部機對剪，你好多嘢嗰陣時未係， 同埋佢哋冇數碼化，同埋冇電腦咧，嗰陣時已經用緊電腦去 explore， 因為我係一個 multimedia 嘅 director 嚟咁、曾經，即係嗰陣時都未聽過呢個 term， 咁、我有呢個機會可以接觸得到嘅。咁、咧、我記得有一場咧，就喺個山喺 Santa Monica 嗰個沙灘度咧，咁咧佢你唔知想點佢哋同阿盧維光咁樣一路傾偈，一路行個沙灘一個 wide shot 咁嘅。咁講到收聲收音嘅問題喎，咁我哋記得我哋落咗腳咧，就同成班 crew 開會嘅。咁、其實嗰啲 crew 又關我鬼事咩？咁、我越聽我越猛，就唔出聲唔得喎。咁咧就係話講到好大嘅，又話唔知去邊度要租部 Nagra 要收音啊剩啊。我話使乜咁麻煩啊？拎部 MD 叫袋住個麥夾喺度，咪成程收曬音咯。哇！跟住撲住出嚟咁，唔識你唔好出聲啊！ 唔係，因為你要知道電視台嘅規格咧，係追求個即係一路保住嗰、那個quality 嘅。你唔保 quality 咧，你乜都得。咁 喂，唔係，但係 我講俾你聽，有multimedia， 有電話咧，開始咧，你會發覺到所有人揸住個電話睇咧，鬆鬱蒙又好，震啊咩都好啦，總之習慣曬啦已經。 唔係啊，其實 電視台係唔容許咁樣噶，你燈光你都要對噶嘛。 其實我講緊嗰日絕對 work 嘅。 你話 work 啫，但係佢哋冇 佢唔信啊嘛， 唔係信唔信佢冇嗰個冇嗰個經歷啊。 你知唔知佢點樣話我咧？佢話咁如果條片唔升，你幫我揀咁嘅。 就係除非你開口就話我咧就係喺 Sony 嗰個公司嘅工程部出嚟嘅、即係你知係都要 喂咁，但係即係佢哋係冇咗社會就係咁噶，但係佢哋對啲新嘅技術好抗拒一聽到就起槓啊！咁我跟住之後 而家同你講，而家同你講啊話，喂隻眼睛可以拍嘢，跟住。喺個二十蚊條片出嚟，你都會抗拒，因為你而家仲用緊電腦剪片啊，即係一代一代係咁樣。 我未必抗拒，我就真係想見識一下我老實講。 但係直接， 我係 咁。但係當你有200萬 YouTube 嘅 YouTuber 嘅時候， 唔係即係我會咁樣諗嘢咯。就算即係我會喂你咁講，我真係想見識喎。即係譬如有啲客話喂揾你拍條片20000多蚊，我嗰條我僆7000蚊啫喎，夠財色啊喂！我接到嘢揾佢做啊， 如果你咪好處，即係好奇心呢樣嘢係不停要有噶嘛。但係講翻轉頭，咁我拍咗之後，咁我就認識咗你啦，係咪？咁我開始就開始我哋去好多地方啦， 好多地方咯， 南非啊， 首先去美洲先嘅， 啊，加 LA， 我爭啲死喺嗰度啊，知唔知啊？係 咪啊？ 佢有一次食咩南斯拉夫嘅餐啊，咁咧成嚿蒜頭浸咗啲油嘅，咁咧就搽啲麵包度嘅，咁咧我以為好香喎，兜嘢趴咗個口度。 唔 係，我敏感腫曬喎。 即係呢啲係我哋一個咁嗰陣時就係卅零歲啦，卅零歲一個咁突然間失驚無神嘅經歷喎。即係我哋拍 making of 係即係拍 making of 咧，即係我都拍咗十幾年啦，你都知啦，即係搞咗好多年啦。咁其實 end up 就係你拍咗咩冇人知，唔拍咩冇人知，拍得好冇人理，拍得唔好都冇人理你。即係其實你係一個。你影劇照都係㗎啦，你係一個好自主 嘅製作嚟。 其實咧，我補充少少啊，喺香港嘅人係咁樣對翻呢啲嘢，因為香港啲人去欣賞嘅水平係好低嘅。但係我啲相咧，我曾經拍過劇照咧，係日本有本嗰啲電影雜誌咧，係即係表得好靚。即係就執過曬相咁樣對待。 大家，我哋唔好用香港標準去睇我哋個工作啦。我都有㗎。我喺墨西哥有一個The Making of Festival， 即係可能外國已經搞了。我入咗圍㗎。係 咪就係話？ 叫我飛咗過去攞獎喎。 啊，咪就係話咯。 唔好搞啦。 即係香 港，即係做 Making of 啫嘛。 即係我成日都俾香港嘅朋友咧，令到我哋好失望，令到我哋 唔係我你其實你差，我就好快，我就好快就同我自己講，你做好自己得㗎。即係你即係我哋投奔到海嘛，係咪先？我哋又冇長房，又冇固定收入，係咪先？你自己做到嗰實啦，你自己滿足到自己，同埋你覺得咦差唔多。 唔係就係好彩，我哋呢啲人係興趣至上咯，即係我唔係為咗嗰啲而生活噶嘛。 係啊， 咁所以係好開心嘅。係啊，咁但係即係其實你講嗰樣嘢，去到最近都有一個經歷嘅，即係我幫無線拍一套劇嘅 behind the scene， 咁咧佢咧因為嗰啲人燙手山户嚟嘅。呢、這個部門又唔敢掂，嗰、那個部門驚咩喎？佢又個個都想我死嘅，即係哇！你死咗咧，佢又賴嘢啦，即係成日都俾難題我啊，唔派飯其中一樣啦。咁總之咧，想你摸咗嘅，咁兩邊都咁，我梗係自強啦。你越係咁，我越自強啦。咁我咪咧，既然你唔理係嘛，咁我咪加好多創意來咯。譬如有一集我嗰啲發電機企嘅收唔到聲嘅，咁我事後咧就整啲印度話落去啊，夾硬配咧，即係夾硬剪咗另一個故事出嚟。但係佢哋好開心喎，啲演員咁咧諗住，唉，我玩完 就算了。其實我哋做嘅嘢，其實想當然咧有佢個最基本嘅要交功課啦，有個客户有因為市場需要啊嘛。 最爽就我連呢啲交代都唔使唔交代。 你有市場需要，有客户要求之後咧，你可以滿足到自己嗰個創意無限嘅，其實即係你喺呢個框架裏邊。咁你做呢個框架裏邊咧，做好多嘢得。我爭取咗好耐，即係通常你去到。拍現場 making of， 即大家都知道 making of 即係幕後花絮啦。我拍到後尾學期，我覺得好，我冇進步啊！我自己我冇做啦，我而家冇做啦，冇進步就係我訪問 A 演員，好開心同阿 B 演員合作咯。 哇！佢好專業， 好專業，真係冇得頂，真係。跟住咧到阿 C 演員就我希望呢個導演咧就哇，導演咧通常都唔理我哋嘅，但係咧佢其實一路都睇我，講個個都係講呢啲。 哇！天才嚟嘅。 係啊，即係 A 演員讚 B 演員，B 演員讚 C 演員，即係好似而家某電視台咁樣。婦女節目嘅就請下面夜晚黑啲節目嘅主持人上去訪問，夜晚嘅主持人咧就請婦女節目或者晏晝節目或者乜咩節目就係，總之你哋喺裏面搞啦。 鬥聯總你自己全部都唱好。 咁啊，即係類似我嗰陣時嗰個好後期嘅情況，我覺得冇進步啦，即係所以先至冇做啦。但係過去嗰十幾年我哋去柬埔寨，唔係我哋講翻即係把握呢個機會，我哋去咗柬埔寨啊。去咗唔知好多地方啦，仲要泰國啊、 新加坡啊、 新加坡，總之國際阿國生要去嘅地方，咁我哋都跟埋去。 係荷里活個生咁嘅詞啊，係 啦，即係呢啲咁樣，即係係一個好彩嘅經歷咯。即係你問翻而家有冇佢哋有冇嗰經歷都有，但係唔係咁人多咗啦。 你記唔記得同埋嗰陣時啊？曾經咧阿國生咧想整走我啊！ 是吧 我聽到他問我們的 agent 呢他說誰來啊 不是其實國生個個都這樣的 不用叫人的那我真的不會叫他大哥即我因為很憎他但是一起做事呢我就唯有呢即係保持我專業，你要我交嘅又影曬俾你，但我冇義務要擦你鞋嘅，咁一路都企開一邊，我唔撚同佢傾偈嘅，咁咧跟住咧，我哋 agent 就真係天才，你知佢點答啊？個探長咧 ，agent 姓咩㗎？ 姓朱啊！ 哦， 咁因為阿國生問佢：，邊撚佢啊？屌唔撚叫人嘅。咁其實我有叫陳生嘅。咁你中唔中意呢件事？總之我唔叫大哥啦。咁點解阿朱生啊，真係天才啊！真係唔係講笑。其實探長個位咧，就係識個第三身。咁咧就一般觀眾望到你最真嘅一面咧，佢就專登保持距離，就等觀眾嗰個角度嚟睇下你點樣拍戲嘅。 系啊系啊，呢个先系事实啊嘛。 咁咪咪又话天才咯？ 你冇唔系你冇呢个谂法嘅咩？ 我又唔系我其实我唔系呢个谂法，老实讲，我好捻憎。 唔系真唔真一件事，但系你个工作个。 但系其实工作系本身就要系咁噶嘛。 系啦系啦， 因为我从来都唔同嗰啲演员认真认识噶嘛。 我哋拍呢镜头，你都系噶。我哋搵啲镜头系靓过正正片镜头噶嘛。 因为我哋冇包袱啊嘛。 唔系因为 夹故事。 唔系，因为咧，因为我哋剪通过剪接咧，我哋唔使个嗰个好似电影咁样一连嗰下诶翻打入摩打出咁样接，咪唔使噶嘛。我哋。以望他形式剪， 同埋我哋 喺里边嘅发挥噶嘛， 系啦，冇错。咁我讲翻头先无线嗰单嘢咧，最好笑咧，整完嗰单嘢出嚟咧，香港我睇翻 YouTube 嘅相 ，YouTube 咧，啲人净系讲演员嘅 comments 啊。 咁但系大陆嗰个爱奇艺，哇不得了啊！我真系开心到爆啊！有一集咧冇讲到戏啊，净系讲我条 making of， 讲六七八字啊，佢连我个心里面讲乜佢都写埋出嚟。佢话导演咧就对香港嘅黑社会咧有少少。有少少憎恨同埋咩咧，所以咧刻意咁樣醜化佢咁樣，哇！你又知道諗乜嘅點解？即係我唔係專登咁拍嘅。 唔係有時好多嘢嘅無心插柳啊，但係你有個心出嚟。 唔係即係呢樣咪分翻開，你原來你出過係真係有人睇到嘅，你出過努力。 你即係成日都話呢個心出嚟做嘢啊嘛，我就退拍，我好怕去大陸嘅。 係。 即係你呢個心出嚟做嘢唔夠，你拎埋個肝出嚟。 係冇錯，要劈咯。 係啦，哇飲啊飲啊飲啊，我就唔我即係我冇飲酒嘅習慣。 但係如果你唔飲，你可以點樣解圍咧？ 唔去咯。 係咯，唔去都得㗎嘛。 唔去得，你知道你自己做嘅嘢啊嘛。 但係問題就有時而家見到好多人咧，成日都好軟弱咁樣。 哦，你話呢啲冇得比較嘅，呢啲係好個人嘅取向。 唔係啊，我覺得就咁嘅，即係以我睇法咧，因為甚至乎識人咧有生意嘅性。咁咧，喺上面飲死咗都有嘅。 有。 咁後來咧 ，take over 佢生意嘅人咧，就發覺其實根本就唔係賺好多錢，即係你好多 hidden 嘅洗費，要巴結啲官，啲官換咗馬，你又要重新，根本賺好少錢嘅。咁佢哋講到咧，就翻大陸嗰啲掘金咁嘅，因為可能要面啊成啦，咁連自己條命、自己屋企人都唔要都有嘅。原來就係為咗肚臍以下幾寸嘅指令，就令到佢長期喺上面做嘢啦。咁我相信你肯定唔係呢啲，即係呢個目標。 唔係，我就係嗰啲，即係頭先，我成日都係覺得選擇咯。係，即係你話我高鬥，我唔係，我現場同你嘻嘻哈哈做嘢冇問題㗎，即係我照交功課俾你。問題就係你唔係決定我開唔開工嘅人啊嘛，就係咁樣。 我有甩嘴啊！ 好，咩叫甩嘴啊？ 因為呢個 app 咧係有啲論盡，睇下先。咁我約略咧試下會唔會咁樣冇咁甩嘴，因為咧佢有個 delay time， 啊 OK， 個 latency 咧係要每次去跌。哦，咁可能佢甩喎，咁我唔理啦。OK。 哇，你喺亂睇緊㗎，咁細。 監製嚟㗎嘛。 哦，監製要睇嘢㗎。 係啊，監製 mon 住㗎嘛，冇事冇幹咪唔出聲咯。 好。 OK， 咁我唔理你啦。咁啊，讀翻頭先嗰啲先。咁我頭先都交代咗我哋點樣識啦，同埋咁多年嘅 大家都出嚟，總之就大家投奔到海啦。 大家好， 喂 ，hello， 五做五年幾個剛台同時 live， 無需計較人數，探長有獨特風格，傳奇出臨 ，Salamat， 喂 ，hello， 我是全球六十四嘉賓是否在少年警察訓練上過？ 咦，好嘢喎，識嘢喎， 係 我係真係嘅， 好開心， 我當我差 港人在外工作室探長，甩嘴啊！Bridget Shush 先話有少少唔同步，富山狂海探長、嘉賓、監製、各位網友，大家好！約翰小夫遲到添，大家好！ Magic 135 High Low Time and 嘉賓， 咁多人玩甩嘴嘅 ，Hello， 畫面好外眼。 哦，咁啊，真係好難唔知點樣 judge 啦，因為我以前咧就係成日聽佢講甩嘴咧，我將 offset off 都調轉咗， 嚇， 即係個嘴用快過畫面啊！咁唉，我都唔知點樣 judge。 即係通聲上喎，真係我哋剪片嘅。 係啊。 樂譜我冇喎。 係，有啲人又冇喎。 好正常。 哦，嗱，有 蟬黃蟬龍有少少。 咁即係唔理得咁多嘅。 係啊，唔理得咁多，因為有啲人部機咧，嗱，以我嘅經驗咧，聽翻嚟嘅經驗咧，用手機睇嗰啲人啊，通常唔甩嘴嘅。 啊 ，OK。 用電腦會甩嘴嘅，因為甩嘴咧，你個 mon 大咧，佢一定要 720p 對曬俾你。 係。 但係咧，你用手機睇你個 mon 係唔係 720p 你睇唔出㗎嘛？係。可能你去緊480都得㗎嘛，咁 佢 所以唔甩嘴咯。咁所以我都算啦，即係如果甩得唔係太多，我都唔會理。 Onisuka 64係香港人嚟㗎。 係應該係。 佢點知有我上學？ 點解？因為你有啲飾物啦， 唔 係 我 哋講嗰啲 校訓啦。我係15期啊嘛。 你係咪講少校訓出嚟啊？頭先 冇啊，冇冇冇。 咁點解係咪識你啊？可能十五期喎。 十五期，我係十五期嚟嘅。 哦 ，OK。咁你有做過警察嘅？ 做過做過。 CID 啊？ 做過出歪事咯，掃黃賭毒啊。 哦 ，OK。即係你做過一排嘅咯，即係唔係淨係殺。 兩年 cadet school 啊嘛，兩年少年少警校啊嘛，跟、住就兩年守沙田。 OK。有冇做過 跟住我家就即係便裝咯，唔係卧底嚟。 咁、有冇做過放蛇啊？打飛機嗰啲。 有。哦，打飛機冇幫人，自己有。 哦、 但係就 因為我成日都聽到啲鳳姐咧話打完飛機出完咗先，唉、哎，我係警察。 啊，嗰啲係嗰啲係另外一種嚟嘅，嗰啲係十五期啊，十五期。 佢、都係十五期啊， 佢唔知啊，冇咁巧嘅。我哋十五期，而家年紀唔會聽呢啲係嘛？ 會喂，你知唔知我聽眾咧係45-65嘅最多。 你同期啊，咁犀利？ 哦，認得你喎、啊，直頭。 我係粉靚社喎、啊，開始講專業嘅嘢，你唔明啊？我係分院粉靚社、啊。 OK。因為咧，即係其實我，因為嗱，我識好多嗱，題外話，我識好多我啲行家咧，所謂即係做 YouTube 啦，或者做網台咧，好多時做做下咧，覺得冇錢賺，又要嘥好多時間喺度，咁、就會 sell 一啲嘢噶啦。咁我發覺咧， 即係而家你要賣廣告啦。 哦，唔係，我冇啊，就係、是、即係嗱，我就係、是、我都諗過嘅，因為最近咧，我見到一啲好嚇人嘅事咧，就令到我唔敢諗啊。因為佢有個朋友咧，係一個 KOL 嚟嘅，真係。又係生同生到好勁嘅，即係有好多聽眾嘅，可能一集有幾萬人睇嘅。咁咧，佢終於都出售嘅產品嘅時候咧，我就見到第二個生同嘅 group 嗰度咧，就有人唱佢啦。又哇拎咁多錢買你個餐，得咁少嘢食，又話生同又唔夠油，我就心諗，即係你如果你都識嘅話，你聽完個節目，你自己買都得㗎嘛。你都走去幫襯佢，你擺明就係明星效應㗎啦。即係原因就係你想 support 佢，你先至俾嗰個錢嚟買佢啲餐。咁街市嗰個肥婆都係買呢啲嘢㗎，但係點解你唔幫襯街市嗰個肥婆，要幫襯佢呢？咁你首先要講咗你嘅理由，點解幫襯佢先？咁人哋啲嘢可能你覺得貨不對版嘅時候，你咪當 sponsor 佢咯，我覺得你好冇品咯咁樣，即係嗱，即係呢個你其中一個角度嘅講法嚟嘅，咁係咪先？即係人哋個節目又唔收你錢嘅，咁就算你覺得係揾笨啦，咁你一相傳大家開心，咁冇嘢講啦，咁你做咩要唱人咧咁樣？咁所以令到我咧，我本來想引啲 T 咧出嚟九吹廿四咁樣。sponsor 即係你買件 T 支持下，我而家真係我打消我呢個念頭啦，真係決定。 有時你做呢啲會犯本添，有人就 係啊，其實我犯硬啦，大佬喂，我專登趕翻嚟，我頭先去完咗個 conference， 我搭地鐵翻嚟都七個幾，我搭90-something Uber 翻嚟，點解啫？唔通真係為咗愛同埋為咗責任啊？因為約咗阿 X 啊嘛， 沙田社同期 哦、 ，OK， 我做我嗰陣時得十，你諗下。16岁入剧的 ,18 岁毕业就当差 ,20 岁就出歪市一大步拉导游。跟住我家姐同我讲你咁细个做咩警察啊。咁所以先至冇做。 哦 ,ok。跟住就。咁你嗰个警察。 跟住去咗英国读书。ok。 嗯。 所有嘅身份抹晒。 即係 从所有就算我出嚟同你做嘢即係出入因为我读传你系嘛。返嚟电视台做之后呢。 冇人知道你做警察， 我唔需要講。因為香港係好得意噶嘛。即係就算你明明去咗兩日美國啊， 都係都話中國鹹 水。唔係啊，佢會同你講，呢個啱啱美國翻嚟嘅。 哦，啱啊。 講完噶啦，咁啊得啦，唔好再講，唔好由好似溝女咁樣由小開始講起啦。所以出嚟做電影圈咧，電視台電影圈咧，一路都我覺得唔需要講啊嘛，咁咪到而家，你喺英國讀書啊，個個都當你喺嗰度開始啊嘛，哇幾好啊，又重新做人。即係就算而家你去完德國玩啦，即係成班人，佢啱啱喺德國翻嚟，個個都要哇喺德國好耐啊啲咁啊， 唔係即係呢個一廂情願地覺得， 唔係因為香唔係係英國殖民地，香港殖民地覺得外國嘅月光係圓啲嘅，即係覺得係外國吃香啲，所乜嘢都即係有啲人特別中意講嘅。即係唔好意思，我啱啱喺美國翻嚟啊，我唔係 我唔識中文嘅嗰啲啦，但係英文又唔識 喎。唔係我打縮卡嗰啲咪叫咩咯？睇先，我冇入過 cam 啊，呢個 咩 cam 啊？讀下先。 警察部嘅即係話入個 PTU cam。 咦，跟蹤，尤其係新人都好恨喺入 camp 前出一期 vice。 即係睇戲咁啊嘛。 我出 vice 嗰時係，即係而家係咪講翻我？ 喂，出 vice 係 咪講乜都得㗎？ 打下九九四廿四㗎嘛。 vice 係即係黃賭毒，嗰陣時沙田。 大埔大埔屬於沙田區，即係嗰陣時馬鞍山所有都係屬於沙田，即係而家分曬又田心啊，又馬鞍山啊，又大埔區啊，好多區啦。 車公啊， 但係嗰陣時只係一個沙田差股，即係和斜村。 我因為其實斷人口計㗎嘛。 我住和斜㗎嘛，嗰陣時咁咧就係和斜村就守沙田，就管埋大埔嘅。 喂，咁你住和斜村有冇羨慕啊？阿黃舒淇啊？ 佢拎完啫， 拎完啫。 佢係早我哋兩屆嘅，即係兩代嘅人嘅。我細個睇小時候啊嘛，嗰啲唔好講嗰啲啦。出 Y 市咪，因為我其實我行咗三個月 bit 嘅啫，即係軍裝行 bit 去美林啊、和斜。 你有冇講嗰個對白啊？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 唔係呢啲係而家講嘅，嗰陣時 以前唔會，以前 humble 啲嘅， 以前 humble 多，即係嗰陣未有手機啊嘛。即係有手機又成個數碼代又改變曬成個世界嘅風氣啊嘛！即係又扯去嗰邊就好遠㗎啦。咁跟住咧，我三個月行必咁，因為我喺中學，我係英文中學嚟嘅，喺香港，香港島半山區英文中學，所以我啲英文咧就比其他 有啲英國口音， 唔係係流利啲，流利啲，但都係有廣東口音，啲甩唔到嘅。OK， 咁跟住就捉咗入去做布防。即係報案室，因為落保啊，要嗰啲咁樣落保。跟住阿 Sir， 跟住就阿 Sir， 你做乜？我行咗三個月 bit 啫嘛，都未行夠。即係嗰陣時仲即係嗰個年代啊，我仲聽過啊 ，allegedly 啊，即係聽説啦，即係有人去沙田大圍擺竹咧，喂，幫我買個雞竹酒竹。 係，哦 ，keto 緊。 啊，跟住咧。跟住送到嚟咧，仲要找錢喎。 係，哦， 啊咁樣，即係仲要找翻錢俾你嗰啲咁樣。 哦，明白。 即係嗰個年代嗰啲咁啊，好好笑啊。咁但係我哋唔係咧，我哋係新一 嗰陣時已經有， 唔 係都仲 有，係尾聲啊。我哋新一輩出嚟啊嘛，即係嚇經過好多，有好多師兄仲係喺度。 喂，如果而家咁拉得㗎咯？ 唔知啊，而家而家 即係如果而家仲做緊呢個行為咧， 而家冇啦，成個風氣改咗啦嘛嗰陣時。咁 anyway 有啲師兄係我哋嗰陣時教好咗好多師兄嘅。即係仲係佢哋賭嘅，但我哋做運動，因為我騎得仔出嚟嘅嘛，我哋做即係 fit 嘅嘛，咁啊就去帶啲師兄去跑步啊、行山啊，即係新一輩嗰啲咁， 係 啊， 就嗰只有滿足感就唔使再 就唔好搞嗰啲嘢啦，即係唔好話嗰啲咁樣。咁後屘同阿 Sir 講，阿 Sir 做咩捉嗰只布房嘅？跟住你講粗口得唔得喺度？佢話：屌你個撚樣似差人咩？係 ，sorry Sir。咁我捉咗入去，跟住個幫板捉入咗去布房，即係布房失足。咁咪做磅身， 開始彈啦！ 啲同期就話：哇，新水新塘行來行去，我就喺好凍好凍啊，奶房凍，即係做咗三個，即係唔算差人嚟，即係唔好做到呢啲咁樣。 咁而家磅身差人都係差人嚟㗎嘛？ 係差人嚟嘅差人。 即係聽講有啲職位咧，原本係差人嘅，就外判咗俾你唔係差人做㗎嘛？而家 唔係以前都有㗎，以前都有書記。 好似話 N 年前飯堂咧，嗰啲都係差人嚟㗎嘛？好 N 年前。 係。後屘我嗰個年代已經開始判翻出去啦，因為我有個同期係做煮飯㗎，喺水景，佢都話因為 水景冇辦法啦， 唔係水景又好做嗰啲火頭啊嘛，都係話如果打暴動邊個煮飯啊？咁梗係差人俾煮翻俾差人食啊嘛，係咪先？咁 我聽過一個講法咧，佢就假如差館受襲，咁假若咧打到一邊一卒，嗰個都要有反抗能力㗎嘛。 即係喺一個非常時期嘅時候，你一堆嘢食飯啊嘛。 唔係嗰班都係要， 但 係 當你去到管理層嘅時候，就而家所謂嘅乜嘢叫做 economize 成件事嘅時候，咁咪外判外判咯。但係唔好講呢啲，跟住第二年啊，仲好笑。第二年嗰個時候出 Y 市，跟住又捉埋我去出 Y 市。阿 Sir 做咩我出 Y 市？屌都講撚咗啦！你似差人咩？屌你等我出嚟！咁真係第一日出去就穿翻中學衫、中學校服， 逃學威龍。 就喺中喺大圍巴士站，因為跳即係喺深水埗攞粉入嚟大圍啊嘛。咁你佢好醒噶嘛？嗰啲白粉佬一見到佢唔落車噶嘛。咁你一個學生孭住個書包咁啊，戇居居咁樣睇下手錶咁樣，咁咪落車咯。一落車一擋住佢就十嘅圍住佢就揼佢啦。即係 圍揼見令， 係啦，即係咁樣，即係玩呢啲咁樣歪事嘅，即係黃到毒啊！你話嗰啲 咁啊，終於做咗幾耐先轉行？ 冇轉行一年咯。 一年就 即係出咗 Y 市一年， 英國讀書啦， 跟住要走啦，要走啦，因為得廿歲啫嘛。 OK， 咁啊唔好嘥青春啦，因為 年我因為我爸爸係差人嚟。 OK， 佢同我講話差人點樣？差人就係一年就一隻手指釘喺地下。係。咁啊兩年三年，即係慢慢就十隻手指釘咗地下。 係。 釘唔夠咧，再釘埋二十隻，釘埋隻腳趾。係。就你就冇得走，因為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對一個，如果你係即係重中 因為我一廣東話講國語英文啊，我嗰啲懶音啊歪曬，你唔好介意，即係盡忠職守啊，即係正常嘅。咁睇下你點樣去同自己交代啫嘛，你滿足自己。 哦 okay、 即係我爸爸係佢當咗27年差。水勁啊！退休而家咬糧，即係咩咬糧？ 即係仲係食緊嗰啲 長俸，食咗38年。 喂，以前啲制度， 而家仲食緊。 以前啲制度咪就係令到人哋唔會走出嚟古靈精怪咯。 係啊，因為你搏命噶嘛，嗰陣時真係有。 咁但係而家嗰啲咁嘅冚家產咧，佢走去啲商業機構嗰度做保安啊。 啊， 即係其實係 嗰啲人，啲咩冚家產即係邊啲嚟講？ 即係嗰啲平亂有功嗰啲啊。 即係退咗休出嚟。 退咗休仲就有人請佢學，仲高薪嗰啲啊。 哦，咁人哋有本事啫。 唔係本事啊，其實佢係出賣咗市民嘅利益嘅，呢啲真係 人有本事啫。 喂，呢、這個我又唔掂。我即係雖然佢係有本事，但係我唔可以唔 judge 佢咯。 誒，你可以 judge， 但係你唔好喺我面前 judge 啦、okay。因為我有好多係，因為我好多同事都係 唔係由你班口講啊嘛。我明啊。 唔係，但我唔可以認同你啊嘛。 唔好認同啦， 係咪先？因為有少少利益衝突，所以我要申報利益先。即係有啲嘢唔可以，即係各有各選擇啊嘛。呢啲係佢選擇， 冇錯先。咁啊，咪就係咯。我講嘅都係 咁啊，講翻 客觀評述嚟啊嘛。 講翻就係你話先話劇的啊。即係嗰啲當差嘢，即係另外一個世界嚟。我跳咗，我其實我即係係嗰啲屎坑撞棍啦。啲做人又有時講際遇啊。點解你記得利益者？我 OK， 我受嘅，我受嘅。但係有時啲嘢你肯繼續即係做落去，即係你都係啦，即係老老土土都話努力工作啊嗰啲咁樣，你咬實牙根就做啦。咁你好不其然咧，就啲嘢就嚟嘅。即係由一個咁樣嘅劇爹，錢去做一個咁樣嘅差人。即係知啦，香港警察啊嘛，九龍就差人啊嘛，新界就打監佬啊嘛，你聽過未？ 未喎， 未聽過。即係 掌故嚟 嘅，唔係嗰即係嗰個年代係咁樣講啊嘛。咁我哋沙田咪新界啊嘛，咁其實真係你真係企喺大圍嗰個總部上面守 boss 守門口，黑咪掹冇人，即係半山噶啦，得個蚊，即係咩都冇嘅，真係嗰時仲係有。綠色個九廣鐵路噶嘛？ 哦、oh, ，OK 我。我同另一個同期守沙田火車站，啱啱就係轉緊電氣化火車同埋柴油火車中間界， oh. 就我哋當間係當 pickpocket， 即係嗰啲扒手。 咦？即係你大我少少喎，如果有 嚇？ 我記得轉緊車嗰陣，我讀緊中五咯。 其實差唔多年紀，因為但係我16歲就已經出咗去、oh, okay. 去劇的啦嘛。 咦？咁可能差唔多。 我哋追嗰個荷包打荷包嗰條友，一路追出去軌道，一路出去追到大圍啊！就火車軌啊！ 哇！好似拍 即係仲可以咁樣， 都係鐵欄嗰度咩？ 係啊！即係仲係嗰個年代，即係嗰啲咁樣咧，幾過癮啊！即係嗰啲咁樣。 係咯，喂，咁啊太耐咧，就 係咯，講好似講好老， 係咯，好似老嘢。即係喂，不如講下你嗰個學會嗰啲嘢啊，講少少。因為我嗰次上次去到咧，我專登我忍住唔講喺個節目度，因為咧我諗住咧揾你上嚟咧，即係大開眼界，即係令到我有啲嘢即係例如我講咗少少，就係講個古巴花旦啦。而家有套戲 講咗啦，依家 有套戲上喎。 係啊，我哋有俾片段佢 嘅。係即係嗰單嘢，我好似講咗少少啊，定係冇講啊？唔記得咗。定我同阿監製成日都講嘅。咁另外有啲你哋嗰啲 topic 咧，亦都係同九吹廿四一樣嘅，無厘頭啊，走去整隻藏羚羊啊，無端端啊，哇！大開眼界就係嗰只水刷捉魚啊咁嗰啲啦。即係我真係好有趣啊！即係咪其實真係你嗰個會長咧？ 啊 佢真係中意搞咩就突然間諗起就去啊！因為佢有個 agenda 喺後面嘅咧， 一跳跳講會長定係講翻， 即係講個會本身啦。 本身個 即係嗱，因為我見到咧，你啲冇乜章法嘅，即係好似我嘅。 其實好奇心咧，就係講緊你好奇心，同埋你幫唔幫到人先。 即 係 咁。 我講啲大 background 先。係咪有個 core 喺度要幫人為主？ 係，因為我哋係 NGO 嚟嘅，即係非政府組織啦，同埋非牟利嘅。講非牟利，一講非牟利就好做好多嘅，因為我自己都寫過好文章，就係講即係非牟利嘅好處，即係站喺我哋咋，我唔係代表所有非牟利嘅，因為講唔曬嘅，我唔可以代表嘅，係咁樣咯。 咁點咧？即係 我見你好似隻眼好似隻隻要做嘢， 因為我見到我想睇下個麥個 condition， 你繼續講 啊。唔係有監製聽住噶嘛？ 監製啊。系，我继续啊，咁点咧？ 我嘅讲即系，你一定要有个大环境先。如果我只系单独 谂 一 个 case 咧，就你好，你会更加乱。 O K， 因为好似我嗰日带你去睇我哋嗰个中心咁样，其实系有一个，因为 你所謂一物你乜一冇章法咧，聽嗰人咧就冇一個既定嘅演繹啦嘛。咁呢個非牟利組織一個咁樣嘅非政府組織，其實主要係幫人。譬如我哋寫嘅文章，我哋寫嘅記，我哋拍嘅紀錄片，所有係對外嘅嘢咧，其實都係副產品嚟嘅。即係站喺我哋立場。因為你最重要就係你幫唔幫到有需要嘅少數民。 即 係咪 即係等於慈善機構咧？等一樣咧，即係個出發點。 可以咁講，但係我哋唔係嗰啲話送。送暖行動或者送衫送米 嗰啲咁啊，俾啲非洲兒童啦。 我哋冇做呢啲嘅，咁因為我哋都有一個科學嗰個研究同埋學術性喺度。因為你吸收咗咁多知識 ，OK， 你收集咗咁多資料，咁你點樣去學以致用呢？你點樣去令到學生去覺得佢哋可以 handle 到咧？即係我哋同啲學生傾嘅時候。 即係你會招呼啲學生嚟？ 我哋每年經常有嘅，譬如由美國哈佛啊，大即係我講大嘅，到天水圍嘅一個中學 ，OK， 或者啱啱而家喺嗰間香港仔黃竹坑嗰度有間中學，即係有啲係有香港有內地，亦都有新加坡都有，即係唔同地方，因為我哋一個國際組織，但係好低調嘅。其實我今次我都未攞 permission， 我同佢講呢個咁樣嘅，因為亦都係一個媒體嚟。但係如果真係咁，我講我平時講嗰啲啦。 好啊。 即係一般你同啲學生講，喂，我哋而家保護黃河嘅水。 好大喎、 啊。係啦係啦，哇！我哋保護曬，我哋收集曬所有嘅海洋生物嘅海嘅垃圾咁。哇！好多學生，即係哇，即係好大。你 佢點 handle 啊？你點 handle 啊？一 即係好遠咁樣。 做唔到啊！ 係冇錯， 即係你就算你點樣幻想，你做唔到啊嘛。咁其實呢個係交翻俾啲大嘅 NGO 大嘅政府組織或者非政府組織去搞咯。咁我哋就唔搞呢啲嘢。我哋同個學生講話，譬如呢條村有幾多個人，做個人口統計，即係條村得200人嘅啫嘛，係咪先？幫佢哋收集翻佢哋等嘅嘢，即係包括即係海南島有個 project 黎族嘅，即係我哋針對嘅好多少數民族嘅。即係嗰啲先至真係需要幫到嗰啲， 譬如你講海南島嘅黎族咧，你唔講我真係唔知喎。因為海南島原來嗰啲係土人嚟噶嘛，本身即係未開發之前，但係喺個島嘅中央噶嘛。因為啲人就海南島仲係記得啲海灘啊、沿岸嘅海口啊咁樣啊。咁所以咧，即係好有興趣啦。咁就嗰啲人本身，你有冇即係講緊嗰個 project 咧？你係令到全世界人更加了解佢。 唔係喎， 你想幫嗰度啲人咧？ 係啊係啊，唔需要。其實最好保護少數民族嘅文化就係唔好理佢哋， 仲低調， 就係唔好理佢哋。你越唔理佢哋咧，就佢哋就越保存得耐。你一理佢哋咧，哇！我俾個好啲嘅生活你哋，即係佢而家海南島嗰單嘢就係咁樣啫嘛。即係我俾啲好嘅生活你咧，你拆曬你嗰啲茅草屋啊，即係用幾即係用你知嗰啲泥屋一冚係啊，係人哋有裏邊嘅。有當地嘅智慧喺度，即係嗰啲本地智慧好緊要喎。拆曬佢啦，我哋俾啲 俾石屎咯， 係啦，石屎咯，你住咁啊， 咁咪要毀滅咗啦， 毀滅咗佢哋。咁我哋咪去到之前仲未拆啊嘛，咁就買咗去十間嗰啲茅草屋，將佢活化。你真係冧㗎啦。 咁但係活化個定義，你如果有得佢係有去冧㗎嘛，應該。 唔 係點解你活化咧？ 唔係你有去冧你其實。佢哋都唔想冧先，首先係咪先？你村民唔想冧先，你仲 可以用翻 嘅 智慧嚟保持佢唔冧噶嘛？ 就係咁樣咯。咁你喺出邊係用係茅草，但係裏邊你可以加翻少少鋼筋啦，或者加翻啲防 即係用外人嘅方法嚟令到你 唔係用現代文明科技可以幫到佢哋，因為文明科技係 share with everyone 噶嘛，係咪先？咁你咪用呢啲，佢哋冇咁嘅條件去買，或者冇咁嘅條件去做，你咪。去幫佢整翻佢，咁你幫佢保持住啦，跟住收翻曬佢哋抌嘅嘢，你同佢哋收購一啲咁樣嘅嘢，你都要好小心喎。即係有技術嘅。首先咧就去屋企睇門口抌嗰啲嘢，因為佢抌得嘅嘢咧就越保嗰啲嘢就保存就越即係越嚟越快消失嘅嘢。即係其實可能喺啲床頭啊，以前佢哋嗰啲一啲咁樣嘅搞 即係揾條 機啊、 繩嚟整嘅轉啊咁嗰啲。 佢哋對佢哋嚟講係每日都做噶嘛，佢咪抌喺門口咯。係咪先？咁呢啲咧就最快就失傳嘅。反而佢話係執針用樹皮織嘅衫啊，好好心機嗰啲咧，佢諗住第日賣錢啊嘛。係。你放心，呢啲 有排都唔會 唔見嘅。 喂，咁但係你哋嘅工作就係幫佢永續咁樣。 即係願望係。 你起碼佢哋後人係，即係你而家你問，即 係 將心比己啫嘛。 將心比己，你有問佢想唔想，或者佢哋真係想上樓？ 唔係佢哋，你想唔想有後人先？佢哋有後人噶嘛？ 我知道，但唔係人都好似我有啲文明嘅社會。 唔係嗱，當然啦，有啲人出咗打工嘅，揸住個 iPhone 翻嚟。 嗱，即係譬如舉個例咧，九龍城寨咧，我成日都舉呢個例啊。即係全世界都 focus 嚟噶嘛，拆嗰陣，哇一個因為政治嘅關係而保存到一個英國同埋大陸政府都唔敢喐嘅地方，充滿神秘色彩，充滿多元咁樣。但係你訪問翻住嗰啲人咧，個個都想撇嘅喎。喂，屌你撇老鼠咬又有，俾白粉又打又有，即係呢、這個。 即係如果你搞咗個衞生，你搞咗個治安，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最基本嘅生活環境，你可以保存得到嘅話，即係仲有、哦。我哋肯用力啫喎，佢哋受唔受係另外一件事，你控制唔到噶嘛，係咪？ 咁政府係點睇呢啲嘢咧？咁有冇覺得你哋阻住佢哋政策嘅咧？ 冇啊，其實你大陸好多地噶嘛，你呢邊同我哋呢邊搞， 即係政府冇干預嘅， 冇干預噶，冇干預。 咁有冇試過政府插手嚟唔中意你哋做嘅嘢咧？ 我哋冇影響佢哋，冇唔中意。 嗱，譬如好簡單舉個例，即係你未有咁嘅經驗啫。 因為你 已經傾咗偈先咧， 一定要一定要同佢教少我點樣去做。即係你都要攞佢嘅 approval 噶嘛，即係呢啲係 我即係首先要妥協咗當地政府。 唔係話喂，你想去幫你就幫，但係你都要同你話，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嘢咧，你話會唔會得罪人啊？或者佢哋要係咪自愿性啊、遷徙啊？呢啲全部你傾好曬嘅。所以其實佢 咁，但係你係同政府傾嘅，但係同佢哋傾。 唔係所謂嘅政府咧，唔係話即係中國政府，係你同個村政府就傾 OK 啦。 因為好多時咧，有啲咁嘅情況咧，表面就係做緊一啲好事咧，咁但係你其實幫緊政府一個大嘅計劃咧，就幫人遷徙啦。幫人現 代化 no. 即係會 唔好講得咁大，唔係 會暗揀做呢啲嘢。 唔好講得咁大先，唔好講得咁大先，即係唔好諗住一個計劃，我要保護曬全個黃河嘅水，唔係咁啊！我哋係即係你量力而為啊嘛。 嗯， 嗰度係77間茅草屋 ，OK， 其實我哋10間啫嘛，你咪拆嗰67間咯 ，OK， 我哋保護咗呢度啫嘛。因為當地其實周邊嘅環境有好多生物啊、文化嘅研究噶嘛，嗰笪地方係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中國政府 no 中國政府研究藥疾嘅一個研究地嚟嘅。 哦 ，OK， 即係揾嗰啲人真人實驗嗰啲人。 唔係，因為嗰度啲蚊啊，嗰啲咁樣嘅個環境啊，即係嗰度係一個研究基地嚟。係亦都係其中一個啫。 係。 咁少數民族咯，佢哋咧其中一個少數民族嚟啫嘛。咁少數民族呢條村裏邊，佢哋一條村裏成個黎族裏邊嘅一忽啫嘛。呢一忽裏邊有可能有200個人、300個村民，但係裏邊有30個人有呢個意向同我哋合作嘅，就係做咁多咋。 哦 ，OK， 唔好諗得咁大。 即係 focus 到嗰個地方。 同埋我哋量力而為，我哋而家唔係改變曬成個黎族保存啊嘛。即係你講得咁大咧，我哋做唔到，啲學生都做唔到。 咁問題就係而家嗱，我上次聽你講一樣嘢幾有意思嘅，就係話咧，通常有啲大嘅 NGO 咧做完嗰樣嘢，哇，見曬報。好似一個 mission 完咗咁樣，之後就冇人 follow up 噶啦，就 經常係咁樣。 咁但係好似你哋有啲計仔咧，就喺嗰度起埋一個資源中心，係繼續俾佢。 我頭先就話啦，你所有嘅宣傳文化片，你俾人睇嗰啲嘢，全部都係 by product 嚟。係 ，OK。係。問題你幫唔幫到嗰啲人先？ 係。 你幫到，其實個任務就完成。 係。 即係你幫到佢，幫到佢幾時？即係好似去菲律賓個山洞嗰個女人咁問啊嘛，佢話。我哋幫佢開發個山洞做旅遊業，因為我哋有個探洞隊啊 ，OK， 雲南大學合作嘅。咁佢個女人問我，你幫我哋咁多，我哋即係佢用英文啊 ，Why do we trust you 咁樣？咁我哋點信你啊？咁樣問我，咁我就答翻佢話，你唔使信我哋啊，知點解啊？因為我哋都唔信你咯。嚇，咁點得㗎？你又唔信我，唔信你點做啊？即係我哋。又俾頭盔，又教你探洞，又入去裏面幫你畫曬圖，做曬 3D 效果，冇收佢錢喎。因為佢隔個價啊嘛，佢揾美國隊，佢要$50美金啊。我哋冇收佢錢，佢又好驚。哇！你哋想點啊？搞咩啊？咁啊，唔收我哋錢啊？咁佢點解會信我哋？咁我問翻佢，我哋都唔信你噶。我同你搞好曬之後，跟住你個村長又喺門口要喺個山洞門口要開卡拉 OK， 跟住你又喺嗰度開個酒吧，又話要按摩攣腳，跟住下邊整到個洞裏邊污糟邋遢，即係整到Disco 咁樣，咁我哋都唔信，你都搞過我哋啲嘢噶，咁佢點算啊？點算啊 ，Mr. X？ 我話 OK， time will tell。你俾時間啦，大家。我可以同你講一個好，即係你啲吹噶啦，好宏偉嘅計劃，講完之後就唔見咗。即係大嘅 NG。 咁但係問題而家就係、是。 即係講嚟講去都唔明咧，即係你哋同佢哋之間嗰個關係係點樣？ 我哋伸出援助之手幫到你，你譬如而家山洞佢有佢哋嘅經濟收入啦，佢哋我哋唔係同佢分錢噶嘛，你有你嘅 profit， 你有你嘅運作啊嘛。你有咩需要我哋幫到咪幫咯？突然間佢我想希望請佢直起個直升機場，我邊有邊度邊度知有條件啫？但係如果你話幫到我哋做完呢個 project 完咗，其實好多嘢佢哋都要自力更生噶嘛。你唔 係即係 end up 就係咁嘅，即係我想問咩咧？就係、是、你個 end up 最尾你都有個 funding 去做呢樣嘢噶嘛？咁嗱，我都聽過你上次講啲 funding 點嚟嘅，但係我覺得是不太 make sense 的、 哦、不是你照知道不是 你對、這個那個、大環境的理解先、啊、有很多人其實是想做一些對社會的回報的 是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 right channel 先即是你可以、哦、我不是投什麼金什麼金什麼供給他們咯是但是他們、用的錢是用在哪方面或者即你可不可以查他帳啊手你不會的嘛你就總之大方向是咁樣即係基金咁樣有啲即係商業基金都係㗎我哋嗰陣時拍戲嗰啲嚟啦嘩你呢部戲蝕幾千萬都得嘅係有基金㗎嘛靠錯都冇理由嘅因為譬如基金佢一年佢有一滲落去有十幾個 project 咁你呢個 project 蝕錢係啦你呢個 project 蝕錢有其他 project 賺錢佢拉勻條平均數出嚟整體賺錢咪得囉咁咪咪蝕得起囉 即係有啲所有空間做啲有意啲嘅嘢。 咁所以有多人有多所謂嘅，即係我成日叫做嗰啲 invisible。 咁我成日都收唔到啲基金嘅，我做啲好有意嘅嘢都。 你唔係嗰個圈，你唔係嗰個，你唔係嗰個，你其實未到嗰個層面。即係始終都係有，因為投資即係唔好話投資啊，即係你投資買基金啊，你都係要睇佢個業績啦、track record 啦。咁學會有佢嘅 track record 啦，係咪先？咁跟住亦都有好多人想回報社會，但係唔係個個回報社會都會擺新聞又乜乜乜，即係好似我話俾你聽，有啲人去未上喜馬拉雅山已經開曬廣告，又話要征服乜嘢，征服咩？你都未做就要開乜嘅節，只可以做咩啫？講嚟做咩啫？我哋從來即係唔，我嘅唔需要啊。係，即係雖然我哋有 CNN cover 咗好多次，但係唔係因為我哋。開始之前去嘛就算開做完之後你寫返出嚟寫個報告你做乜你俾返有關人士咪得囉。 咁其實你會唔會係呢其實有個資源喺度譬如正如頭先講你嗰個巴西花旦你又俾片 古巴。 古巴係你又俾片佢嘅。即係會唔會係反而你變成一個資源中心嘅地位。 其中一個係一個唔係系統唔係啦。我哋有一個好大嘅 archive， 即係所謂嘅 片庫 啦，影片又好，或者相片又好啦，或者資料啊、書、圖書館啊、資料咁樣，係啦係啦。咁你需要嘅時候，我哋俾你用。即係譬如你話好抗，有啲人好抗商品，我攞你啲片段啊，收唔收錢啊？嗰啲咪攞版權啊，俾你啦。因為好多時候你視乎你有個需要啫嘛，你係咪靠呢啲賺錢先？即係如果我係開版權嗰啲 即 係 嗰啲 咩 get team 咩 image 嗰啲，哇！你每張相我都係錢 pat day 啊，係 咯係咯，即係呢啲咁樣。但係我哋唔係靠呢個主要收入來源啊嘛，同你搞一大堆嘢，可能收得幾多錢？ 個行政費用高，如果你要整， 你需要我俾你咯，其實幫到件事咪得咯。即係你講到好似好偉大咁樣，咁其實我頭先就係話，因為有啲咁樣嘅隱形嘅社會人士想做一啲社會運動，但係揾到個 right channel 嘅時候。他們會繼續投即是會投放資源即是會支持同埋你有 track record 嘛、即是人家看到、哦、你騙他一兩次有什麼意思即是你說探長你要搞一大堆東西但你是不是可以延續三十年先即是這樣、即是你有個 track record 之後就有人會做、 okay. 即是在這個社會層面我初初都不知道我初初都不知道原來真的有這樣的人即是這樣 喂譬如你做了幾年呢即係你，我見到我睇你的片咧，就早過你好多噶嘛。咁、你見得到嘅咧，有啲咩你最感動啊，或者 其實全部都感動，真啊嘛。其實我2007年幫佢哋做，我都做義工做咗好多年噶啦。嗱，後屘到最後過去嗰三年，我見到佢個片庫冇人理嘅。即係你見到你知道， 即係投行自產，仲係 DV 帶或者Super X。 我同佢哋講喂，唔得喎，你咁樣唔係啲帶，我哋有曬防潮箱啊，有喺冷氣房裏邊，唔係啲帶啊， 啲機冇， 係部機 pay 唔到啊。 即係 DVHS 都係慘死啊， 好多都係 一聲就知道攋嘢。 同埋嗰啲唔係我哋拍電影嗰啲 behind the scene 啊，速速步步都差唔多喎，嗰啲係真實記錄。 咁你要保住，咁我開始同佢做一啲交易。其實你話咩敢唔敢動係因為真，因為以前拍戲嗰啲咧，喂一坐埋，喂嗱呢條槍打過去，跟住轉個身之後打兩個空翻，喺十二樓跳落嚟。 抽慣， 哇講乜都得嘅，係咪先？哇原來佢阿媽咧就係佢殺父仇人嚟㗎，即係講，即係你吹咗吹咗咁耐其實。你想做翻啲嘢真嘢，咁而家其實所有都好得意噶，真噶，真人真事喎，即係你紀錄片形式。咁你話古巴嗰、那個係咪先？你邊度諗到一個鬼妹會識？ 係咯，啲啲配音片咁打槍打。 啲粵劇講叻過曬我哋所有我接觸嘅香港人。係咪先？ 即係佢 original 啊嘛，嗰個年代流傳到而家今時。 喂，仲有唔係佢嗰個年代都有好多人㗎。係。但係點解係佢咧？就係因為佢嗰、那個 佢有個斷層喺度。咁所以 keep 翻到當時連個 mind 都一樣啊！ 唔係當年都仲有好多乞衣㗎，係古巴。 唔係我意思係話咧，佢停咗喺嗰個年代嘅嘢，冇乜變過啊嘛。 唔係咁成個古巴都係咧封鎖咗。 係啊，咁但係你譬如香港嗰啲都有啲咁老㗎，但係中間經歷又拍電影又剩，又娛樂圈又有無線嘅影響，啲聽眾又唔同曬，咁佢變咗好多。所以你嗰個係 organic 嘅。一個真人嘅活化石， 係啦，好即係係啦，答翻就係你你菲律賓又好，台灣又好，我哋有 project 嘅不丹啊，而家緬甸啊，你數到西藏嗰啲咁樣。 奇怪就我見到你有兩個 project 咧，就係一個講貓嘅，Burmese 啊， 另外一個講狗 啊， 我覺得喂點解呢啲都呢啲 project 真係好玩㗎喎？你 唔係其實你諗到其實你頭先你都開始前講就係你喺唔同嘅知識裏面吸收個裏邊咧，你點樣融會貫通？你點樣去綜合翻你嗰、那個咩啊？動力啊，驅使你咁樣去出嗰個情況就係，原來緬甸咧係冇緬甸貓，即係你聽完之後，你個即係好奇怪，即係原來即係沙田裏邊冇沙田， 冇沙田有， 係你冇沙田有咧，係咪？即係咁咧，即係你覺得嚇緬甸冇緬甸貓， 係咪因為啲人食曬 溝曬啊？ 哦，即係俾啲泰國種入曬， 乜種都溝曬嘢嘛， 溝曬原裝嘅緬甸貓， 反而咧。即係愛貓嘅國家， 柬埔寨。 No， 愛貓國家、 哦。 西方國家，英國有。佢哋真係你都知道，因為嗰啲西方國家。 嗰啲 breeding 嘅技術。 佢哋連阿爺嘅阿爺嘅阿爺嘅阿爺嘅阿爺都有記錄㗎嘛。係、你都知啦， 有 曬 有呢個能力。 咁佢哋即係其實佢哋知道一個 species 一個種嘅嘅保存個嘅重要性。OK， 咁佢哋咪有咯。在英國有，在澳大利亞，在澳洲有，咁咪飛過去澳洲揾咯，去到英國揾咯， 跟住引進翻去， 跟住翻翻嚟香港先，喺香港 breed 咯，breed 咗九隻啦，已經夠健康啦， 跟住拎翻去， 就送翻去專機咁滯啊，大佬坐即係包好曬箱箱，送到去先去 Bangkok 轉機，再去緬甸，送翻去緬甸。跟住你緬甸你唔係送過就抌低俾佢噶嘛，你之前已經鋪好曬路噶嘛，咪同當地一個酒店嘅老闆合作，佢又願意做啊嘛，佢係一個河邊嘅酒店嚟嘅，咁喺河邊咧就起兩間屋，嗰啲上呢水中屋，咁呢啲貓咪會周圍溝咯，係咪先？你 因為過唔到河， 係啦係啦，就係咁啦，即係你有成個設計已經係諗曬點樣去，咁你咪開始做咗 bid 咗之後，緬甸有翻緬甸貓啦，有翻嗰個。identity 啦，自己，跟住你就送翻去廟宇，即係佢通常係佢哋緬甸貓係我哋守護廟宇嘅神貓嚟嘅，同埋一啲係政治嘅人物啊，即係社會嘅言達啊，送翻俾佢哋咯，等佢哋再去咯。但係嗰個酒店唔係話大有錢酒店啊嘛，咁我哋幫佢做起一個 cat cafe 咯，即係嗰啲啲人好中意睇貓，即係而家 日本都興嘅 寵物餐廳嗰啲， 即係咩香港都有嘅， 係咯係咯，咁啊 貓地 咁啊變咗，佢而家變咗一個旅遊重點嚟嘅，即係去親嗰個恩內湖啊 ，Inner Lake 呢個地方一定會去嗰個貓咖啡，咁佢咪有佢嘅經濟收入來源，即係你明白我哋幫佢啦， 即係其實唔係經濟咁簡單啦，即係將成件事改變咗，將個殘酷嘅現實有翻少少，即係揀個。揀了一個方法去令到改變了一些現實咯。 係咯，啲 idea 點嚟咧？就係黃生佢學你話，融會貫通。 你講下黃生嗰個 background 啦，即係其實 佢本身係香港人嚟嘅。其實 Discovery Channel 做一個鐘頭節目俾佢，咁就喺喺美國讀書，讀arts 同埋 journalism。 哦 ，OK。 咁佢。 是嬉皮士嚟嘅 ，hippies 嚟嘅， 即系七几年到大学， 佢系唔读书嘅人嚟嘅。 啊 ，OK， 佢系 食大麻咁，你后生嗰阵， 我唔知佢怼咩啦。咁佢香港读九龙华人嘅，但系佢又唔读书嗰班嚟嘅。咁跟住咧就去咗美国，跟住就喺美国先至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即系我哋一般香港人都系咁样噶啦。你喺大陆，你喺香港好少噶嘛。 香港多数喺东莞了解嘅啫。 即是他了解了之后开始慢慢觉得咦是事，即是他本身他都是喜欢周围走的人的啦。 无端端有一个位置无端端尋根这样的。 是啦是啦。那他就做在 National Geographic， 即是国家地理杂志做记者的，做了好几年，做都做很多年的啦。即是做是一级记者的。是。即是写50页的文章的。 啊 ,ok。 即是其实西方国家对那个中国的认识 ,1984 年。就睇 National Geographic 裏面有一篇係寫曬，因為佢自己去咗長江啊、黃河啊，即係中國西藏地方做咗好多採訪。係，咁一路做落去，即係已經係一個咩咯？即 係 一個好資深嘅。跟住佢1986年就開始正式成立中國探險學會。 係，哦 ，OK。咁啊，因為咧，我第一次聽到呢、這個中國探險學會，因為我聽到中國我都。有少少係咪有啲 agenda 嘅咧？咁即係會唔會因為有啲人希望做生意咁樣而搞呢整色整水嘅嘢咧？咁樣咁，但係我睇完你個館，有少少改觀嘅。事實上，因為佢個動機係冇咩，即係睇唔出佢有啲咩嗱。譬如我舉個例啊，會唔會因為話借保育就走去滅咗條村咁樣，跟住咧就同地產商做嘢？但係我見過就我唔睇唔出係咯，因為好多巧立名目。我同你一齊 有 我同你一齊共事啊！都見到有啲人表面係做呢啲。 我另外有個筆，我哋有個有 Doctor Bill， 係 Bill Bright 係喺美國 Caltech 嘅，你知美國 Caltech California Technical， 即係喺 LA Pasadena 隔離就係 JPL 就係嗰個 Jet Propulsion Lab， 即係 NASA 係。NASA 你都知啦 ，NASA 有你就係、是Houston 就係發射啦 ，New York 就係嗰個行政中心啫。但係真係做科技研究咧，就喺曬個 LA 嘅 JPL。 OK， 佢好多人咧都係 Caltech 過去。咁我哋嗰、那個我哋其中一個住我哋嘅教授就係喺 Caltech 畢業出嚟，30年就識咗 Howman， 識咗黃山，跟住就開始跟住佢入咗中國做中國嘅研究。 OK， 佢就佢而家。即係我同佢去過好幾次，即係我哋會經常去唔同地方做演講啦。我係做記錄啫。咁佢哋講嘅講咩咧？就係講你哋點樣去，即係啲人啊點樣去支持一啲所謂嘅 NGO， 而一啲 NGO 出嚟嘅數據或者嘅成果，可能傾咗3-4年，用咗好多錢，都係不了了之。就因為裏面好多行政嘅問題。即係 office 又好，當地人同當地打交道又搞得唔好，好多嘢都係好多好多原因而令到個 project 胎死腹中嘅。咁我哋都面對呢個問題，一樣有。但係所以你喺選擇做呢個問做呢個時候，你 handle 唔 handle 到先？即係你突然間同我講，我哋保護曬所有緬甸嘅動物，家養動物由狗到貓老鼠， 即係齋講嘅啫，邊度做到？ 咁但係貓得啊嘛。貓仲有好多種喎，咁仲有咩個 niche 喺邊度先？你要揾到嗰啲哦，原來緬甸冇緬甸貓，喂，緬甸都可能冇加肥嗰只貓嘅，或者冇啲肥貓嘅。 呢、 這 個其實暹羅貓泰國都冇噶啦，你不如下次做暹羅貓。 有可能啊，有 揾我幫我做義工，我都做。 好，又可以試一下。 係咯。 即係你頭先話嗰個 project 嗰個情況係係咯，好冇定。其實最緊要好冇玩先，第一。即係因為好唔好玩，決定咗你嗰個持久力啊嘛。你個哇好玩啊，就係、是、兩個禮拜之後就收皮啦，係咪先？日曬雨淋， 同埋揾次做變性人啦。 唔關文化事 啊。唔係啊，即係咪就係話點解？ 唔係你要揾到嗰個文化同埋保，即係好似抽 男。變性人點解關事啦、啊？ 你 實 撚， 因為你睇 DNA 嗰度揾到答案。 唔係你實揾到嘅、，OK？ 你點樣撚都撚到嘅，即係呢個係咪先？但係問題。是不是即是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兴趣先即是还有你不是为了去跟你一样而已你都有 style， 你不是为了去观众你 认 同 其实我其实是迎合的。这件事我想了很久呢因为很多人都即社会普遍都不承认有些人是 DNA 出了事。 尤其是啲宗教覺得你有 罪。唔係，我相信係有，係有呢樣嘢。 係啊，因為佢呢個唔係罪嚟噶嘛，佢、天生就係咁樣咁嘅傾向。佢、生錯一個外殼，即係其實靈魂係女人嚟嘅。即係如果有實質啲嘅做得到咧，我都想。 但係唔係我哋嗰個範圍咯，所以 大得滯啊嘛。 係咯，唔係同探險或者一啲文化嘅 都係探險嘅啦。 你實撚到嘅都話實撚到嘅，但係好難嘅，好難。即係停喺聽嗰個問題，即係你嗰啲 LGBT 嗰啲好難。 你估咧？你一咁耐都係咁少留言咧，你真係咪瞓曬？不過查下啲， 冇人理你㗎。 不過查下係咪啲人走曬先，先讀。都唔係109都多少少。有跌翻嘅，講到中間最高 的時候。有測有測嘅， 有啊，就117。 哦，爭幾個，即大家都仲聽緊嘅。 係都仲聽緊嘅，或者 其實呢度做啲人都驚啲觀眾會流失㗎。 咁冇得驚㗎啦，即係只不過提醒下自己，睇下可唔可以繼續講啲佢哋冇興趣嘅嘢啫。但我雖然我唔理，但我理都最緊要。 啲人知我 number 喎。 哇！咁恐怖 喺上邊。 搞到 老嘢冇得 走。點解拆咗因為？ 咪上邊啊！ 因為啲聲會拆咗嘅。 我啱面好。沙田後邊啊！ 我知道要 stop 咗先得㗎。好蠢㗎！喂，點解咁大鑊嘅？唔通個 interface 壞埋？ 先啊，邊個？ 我呢度係啊，同期之後。 同期幾多號啊？唔係佢下邊講咗，佢知我係135。 哦，佢響埋你咩？ 響埋我度啊，添。佢有邊個啊？唔係出街有冇事先？最緊要 有啦，梗係。 點解你冇 lock in time 嘅？如果唔係知道幾時啫？ 哦。 你香港警察部嘅 device 唔係指 device set to bushment， 佢嘅正式名字係 antivirus good check message。 哇，咁複雜嘅。 Thanks, Sharon, health 班長 ，Hello everybody。 Hello。 好拆喎啲聲，啲聽。 咁咪人讀啦，算啦。 老細 ，mark 開邊只貓？ 咩邊只貓啊？唔知講乜啦。哇！原來咁複雜嘅 HK Lee 咁，你係咪警察警界人士咧？你咁熟嘅 香港警察部嘅 Vice 唔係指 Vice 係啊係啊 Anti Vice 係 定係 Google 上面有講嘅咧 ？I don't know。 咁咧就係 Ice Wolf Player 嗱，我啲聽眾通常都 Senior 嚟㗎啦，但係呢位 Ice Wolf Player 咧係竟然係小朋友嚟，讀緊中學，唔係讀中學咯，都係好闊嘅。 放暑假喎， 係啊，因為有朋友個仔嚟嘅，但係我竟然佢。我見第三次見到喺度，都好難得㗎啦，即係捱到三集都算係叻。俾個 like 你先。喂，但冇識就話老細掹開邊只貓啊？哦 ，Nana 啦，梗係喺度。阿 Sharon 喺度啦，啱啱翻屋企。哦 ，OK， 好拆聲啊，唔知點解，因為咧我今日咧我係換咗，我用個 audio interface 出聲，我唔係用個電腦自己出聲。咁所以佢有啲嘢我真係唔知點解。嗯，係咯。同埋我部電腦都差唔多啦，壞壞地，好似用得太耐。喂，咁係啦，咁即係大概大家都冇嘢問啦，都好巨細無遺。即係 X 咧，啲即係佢嘅講嘢嘅能力咧好高嘅，分析能力咧，咁所以咧就佢哋冇咩問咯。 啊，即係已經講曬啦。 即係已經明曬冇嘢問啦，你咩都講曬。即係正如有時咧，我睇醫生咧，我講我自己嘅病徵咧。跟住個醫生話得啦，你講我冇嘢講噶啦，你全部講啱曬，譬如頭暈啦、耳仔痛啊，咁我話會唔會係咩咁樣咁樣咧？佢、你都講曬咯，我都冇嘢講咯，咁得啦，出去攞藥啦咁樣。我屌老尾真係，拗水吹下啫，大佬。 即係最好就係、是、咩事啊？呢度痛，就係講咁多。係 啦， 你唔好話邊度痛，如果你講唔講邊度痛，佢都唔知道。 係， 淨係話邊度痛呢度痛咁樣。 係咯，喂咁樣咯，就係、是、喂咁啊，你怕唔怕嘢噶？差唔多啦， 我冇所謂，你唔使問，冇問題噶啦嘛。 哦，冇問題啦。喂，咁啊，不如咁講下我哋，即係嗱，我估咧，佢哋咧，因為成日我以前耐唔耐都講下郭生嘅 嚇， 郭生 啊， 咁咧，因為咧，即係我唔係因為我對嗰陣時我 proud 嗰陣時做過呢份工，即係我同你都傾過啦。但係問題有啲嘢真係好好笑，最奇怪咧就係咧，你記唔記得阿郭生有一次國際歌迷會咧、影迷會咧，有條鬼婆咧。闻咗个样喺只手臂度，哇！ 我當時心諗咁都有人問嘅，問一問李小龍啦，咪傻啦。 喂，都有啊，李小龍都有。 李小龍都有。 啲甄子丹個個都有。 哦， 係。鬼，你講史泰龍啊，個個都有。 哦、但最奇怪就係點解咧？好似我係我哋香港人比較了解佢多啲咯，全球嘅影迷咧都仲係好 respect 佢嘅。呢個係咪佢嘅 marketing 做得好咧？阿陳生，即係阿大佬， 大佬 走啦， 拜咗大佬。 你有冇去送嘅？ 有，我去信到尾啦，係。我其實好難講，因為其實你喺嗰個時候，即係。我哋做工作，即係做工作嘅話，你唔拎咁多感情用事喺度啦，係咪先？咁佢嗰個即係我其實我服佢嘅，即係你接觸嗰個層面同我接觸層面有少少距離啦、嗯，因為我拍埋私人啊、家人嗰啲嘢，佢做嘅嘢同佢喺出面做嘅嘢其實差唔幾多，即係你話即係人誰無錯咁，你拎住即係好似話喂沙海有鯊魚喎、啊，喂唔好落海游水啦，那個海好大噶嘛，係咪先？就唔係啊，即係你將一笪地方無限放大咧、嗯，其實好難去即係冇對與錯嘅、 嗯， 錯梗係錯，係咪啱曬？梗係唔即係你好難去 balance、嗯。我亦係我亦都冇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去，我唔係嗰啲人嚟嘅，即係我又唔我哋拍 making of 或者你拍嗰啲都係。即係大家褪後兩步睇咯， 即係第三身遠啲， 遠啲咯，即係珠山嗰只咯。其實喂，你真係如果係喺廿樓或者即係做咁多 stunt 啊，你喺現場都見過啲 stunt 嗰啲，即係做武行嗰啲啊。其實佢哋書讀得唔多，咁佢哋唯一可以即係賺到生計或者比較好啲嘅方法就係去拼啦嘛。咁拼完 啲人哋少人夠膽做嘅嘢。 係啦，咁拼完之後人嚟噶嘛，即係就算你軍部嗰啲好有好多即係收入啊，即係政府福利包保證你屋企冇問題，你殺嗰陣時啪，你殺完之後你都有 hyper 噶嘛，即係嗰啲咩腎上腺啊各樣，即係又係人一個，佢做完嗰啲咁動作翻嚟咁樣，跟住就要點去釋放自己啊，我覺得係一個好正常的心態，即係我哋唔係在行咧。你好難去 唔係，其實我評佢原因咧，我真係有親身嘅經歷啊嘛。 咁唔係你 本來其實我以前都服 過他我知道我聽過曬親身經歷。問題就係你選擇你有冇選擇去即係做好嗰邊咯？ 唔係，但我而家個睇法，我睇法唔同咗啦。 嚇！ 因為嗰啲人同佢一齊隱瞞，仲要老咗都唔敢出聲，都仲要支持佢，都仲要擁護佢咧。嗰人係受害者嚟喎，本來。咁就覺得中國人就係咁噶啦，即係為咗啖飯咧， 唔係有時唔係為啖飯， 連自己尊嚴都可以唔要。 唔係有時唔係為啖飯，係即係有時係即係去到一個即係你即係六四平一個人啦，係咪先？即係唔好即係話毛澤東定阿鄧小平講啊啲咁樣，即係其實或者其實唔一定佢哋。如果我講話拿破崙都講過嘅，或者我講阿丘吉爾都講過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咁樣去。即係嗰啲叫咩 diplomacy， 即係外交啊，即係做人圓滑啊，或者睇人唔可以咁樣嘅、即係而家特朗普就係咁樣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有你一個立場噶嘛？咁你個立場唔係你個立場咯。即係你想我改變嘅立場，但係我有冇需要俾你去改變，或者我冇需要？我如果我跟你，或者我有嗰個利益衝突啊，咁我梗係跟你啦。但有時好多嘢，客觀少少，騰後兩步， 唔係，即係有啲嘢客觀唔到，客觀就係咁樣。 即係咯，你主觀，因為你有咁平台。 即係就算你用客觀，你都係個答案都係咁樣。 唔 係，即係其實我講緊嗰樣嘢咧。 唔係，我都有，譬如你所謂你見到嗰啲，哇搞錯啊嗰啲，我都見過。係。咁搞錯啊嗰啲，咁你 judge 翻，咦有啲啊，做得真係值得即係尊敬嘅。即係其實你好難評。 唔係調轉，唔係我有個諗法。 如果你放大， 但我調轉就係嗰啲人為咗啖飯咧，即係連呢啲嘢咧都。 唔係喎，就算 我 話俾你聽，就算你而家你嗰個年代，而家又變曬嘅咯，而家係新一輩嘅咯。你話我哋以前見嗰班跟佢嗰啲冇曬嘅啦，已經即係人係。 我聽過你親耳聽話，整水喉佬請佢食飯嗰單嘢。 我冇咩？ 我聽你講，我偷聽你講。 即係如果你 move on 成件事，即係事 move on 咗咧，即係人都繼續 move on 咗，不停咁改變。咁你而家喺呢個時，即係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 嗯， 嗱，我梗係明白你講乜啦，但係問題即係我個人係唔可以冇 judgement 噶嘛。 嗯， 即係對有啲嘢喂擺到明就係缺德嘅咁樣，你鬧一世咯，我就會執著嗰啲。係 繼續鬧咯，你即係我尊重㗎，尊重。即係但係即係我就我唔可以同你一齊鬧一世啊嘛。我鬧兩日咯，都係咪先？但係仲有一個禮拜七日，咁仲有五日，我覺得依 OK 咯。 但我就絕對唔原諒唔到佢咯，即係咁樣。即係個人咁樣嘅態度啊，咁樣做人咧，就仲係好多人誤解咗佢。即係我由低，即係最早我就係話啊，點解啲人就即係咩都唔知嘅？嗱，日本人咧可能接近香港多啲啦。 啊， 你而家好多日本人都唔中意，已經咁都係恥笑。 即係因為佢係一個 icon， 所以值得講啫嘛。其實我哋講翻即係大自然又好，去到社會又好，其實即係咪先？即係又我而家覺得就係咁遠，係咪先？即係你 moving， 我最緊要自己啫，最緊要自己你係咪做緊你自己嗰啲？即係講呢啲咁嘅嘢講唔完嘅，講到好嗨都得嘅，哇講到屌 拍曬最 拍曬台得。但係講完之後，大家喂，即係一種 release 嚟啫嘛，我覺得即 係都唔係咁講嘅，即係話俾人聽，即係起碼有。 但係嗰啲人唔會接觸到佢噶嘛，即係兩個世界嚟㗎。 但係你有時你影響人，唔係話影響佢立場嘅，你影響人哋諗嘢嘅方法啫嘛。 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嚟㗎。 即係你自己係呢個哇！即係原來。你啲人崇拜權威咩？原來權威背後咧係咁樣做，即係有咁嘅機會，即係越多人去認受佢嘅時候，佢越肆無忌憚嘅。即係想講一個咁嘅我做人嘅睇法，即係睇到。 咁其實歷史上就好多人都 係 咁樣啦。 咁咪就係咧，呢個其中一個大家有興趣講噶嘛。你講秦始皇太遠啦，咁冇人識佢。咁但係我真係同佢做過嘢喎。咁係咪我將呢個信息講到俾更加多人聽先？即係我哋目的係咁啫嘛。我冇同佢。冇瓜葛㗎，完全 係咯。 我就係成日嚟去咯，都係想覺得喂，屌你即係出名蛋曬咩？即係出名啲人做乜都得咩？即係呢個係一個 question 表面，但我自己嘅 judgement 就出名唔撚係蛋曬噶嘛，你唔係做乜都有人包庇你噶嘛。但假如嗰啲人咁都包庇，我咪睇唔起嗰啲人咯。即係我就係個信息就係咁啫嘛。我唔係話要改變成個世界，你點講個世界都係咁樣行。啲人有權力，又有人信佢，佢咩做咩都得㗎啦。當啲人好愚昧嘅時候，佢其實曲線都笑緊嗰啲人好愚昧啫嘛。 其實好多呢個由美國，即係好似啲人美國而家不停咁喺度話，保京係 P 咁啊 KGB 噶嘛， 冇錯，即係佢連信 KGB 都唔信 CIA， 係 咯，即係將來咁樣，但係冇人講話以前布什總統咪 CIA 阿頭嚟噶嘛，係咪先？佢咪一樣掌管特務，佢咪自己咪又係特務，但冇人講呢啲嘢喎，即係佢哋其實都係選擇 咯。其實呢樣嘢我有個諗法嘅，即係近來發生嗰啲事咧，美國即係嗰啲。左翼咧就講一啲嘢咧，普世價值係人都啱聽嘅嘢咧，就攞最多掌聲同最多 like， 係其實唔難嘅，即係佢咁多缺陷。 其實而家所有 咩你咁多缺陷，你講乜都係啱嘅。咁但係問題，現實嘅世界好似有啲距離 嘅 喎。 唔係，我覺得我嘅現實世界唔係喎，我嘅現實世界就係你個選擇咯。係， 唔係有時 即係所有政咪所有嘅媒體咧，所有嘅你話CNN 又好，報紙又好，就算。YouTube 又邊度？其實佢將所有嘅嗰個 judgement 嘅責任擺落去，擺翻喺聽受嗰個人嗰度啫嘛。即係我覺得好似飲品咁樣咯，即係邊個飲品唔係自己話自己好啊啲各樣。政治嘅選擇都係，你嘅每個新聞報導都係。即係你只要自己清晰翻，你用啲字眼。我最近睇一個美國嘅又係 YouTube 嘅，即係佢講香港講個回歸啊，又講一條 voice 啊嘛， 係 voice 嗰條友。即係我覺得。佢個剪接話佢好 trendy，OK， 好靚嗰啲，好包裝，佢講得好流利。但佢用嘅字眼又係佢嘅選擇嚟㗎嘛。 同埋其實有少少 係咪先偏咗少少㗎嘛？即係你既然 即係其實有 hidden message 喺裡面嘅。 係絕對有，但係咁係個選擇係咁樣。咁哦，咁佢係咁樣㗎啦，佢包裝係咁，佢個士丹佬都係咁樣㗎啦。你咪到你自己咯，而家打翻落嚟俾你。我聽佢幾多，我受幾多。但呢個係根據你嗰個人嘅經歷，你嗰個經驗，你嗰個認受程度幾高，你先濕到幾多。好多都係哦，聽完之後就即係好多外國嘅就俾佢咁樣乜都唔知嘅，冇其他資訊去對比嘅時候咧，哦佢咪聽曬佢咁講咯。即係有啲嘢你要而家所有責任咪翻落自己嗰度。 係 即係 因為而家資訊爆炸，你有權自己揾嘅。但問題其實人是偏向懶的，即係同埋中意聽自己啱聽嘅嘢 嘅，咁冇辦法咯，咁咪冇辦法啦。呢啲咁咪呢個就係話你學你話齋又講唔完啦。 唔 係 咁，所以 大時代嚟㗎嘛。 係咁，所以咧，即係我就我即係今日我去嗰個 conference 咧，即係個 camp 咧。我其實我雖然我學咗好多嘢嘅，真係， 但文朗真係做唔到啊。 係咯，我佢咪同我講學生一樣，我俾個大 project 你做唔到，你 handle 唔到。而家我哋好多小 project 就係啲學生 handle 唔到。哇 ，handle 唔到，其實你到最後可能攞要一樣就係咩咧？你嘅滿足感，你嘅成就感，你嘅認俾你嗰個咩 recognition，即係認同。即係你有呢個心咧，你做第日啊，唔係講而家你未畢業，啲中學生嚟噶嘛。咁你慢慢你就有一個心，你起碼從最根本嘅開始，第日你可以做到 CEO， 可以做到咩？即係你有呢，哇！啲你一開始就同你講咁大嘅，一開始就講，譬如好似話一講啲人就話，香港，所以我中好中意嗰句嘢啊，咩？有人話我香港人乜乜乜乜嗰啲，即係你唔係代表香港啊嘛，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講話，哇！美國咧其實好。 唔係，同埋啲人成日話美國佬，美國佬唔係一個佬嚟啊嘛。 係咯，即係仲即係美國話美國啲嘢好先進嘅，話你去過美國啲落後地方嚟啊。 唔係，我先進就係兩岸啫。係 咯，跟住仲有中國咧，中國仲有好多地方噶嘛，又係嗰個問題啊嘛。係，即係你好多好多好多，你我就唔夠料啊，我唔知道。 唔係，因為人係咁樣運作嘅，即係太多數據、太多元素嘅嘢咧，一定要集埋一樣嘢，即係你淘寶買都要集運啦。咁咪集埋一樣嘢，你咪當嗰樣嘢係嗰樣嘢咯。咁咪每日處理咁多嘢之中咧，你咁樣將佢 label 咗咧，就方便啲咁解啫。係 咯， 咁但係問題，你話要分細分，有時候真係冇得分嘅。 唔係頭先我講話 印象啫嘛， 衰仔俾心機讀書 咯。係咯，咪就 係咯。唔 係 咁樣啦，你而家直情要講話，喂，講措施嚇，你點樣 copy and paste？ 而家都唔使啦，而家 iOS 噶啦，唔使用 keyboard 噶啦，下一代。 Siri 就開埋燈啦，先。 系咯。 所以你話更加，即係你自己嗰個仲更加，更加要注意就係嗰個選擇能力。 所以問題就係你話而家即係好多時係要即係靠自己嗰樣嘢咧，係反而我覺得而家越嚟越弱啊呢樣嘢，全部都係靠啲 KOL， 即係點解有 KOL？ 唔係越嚟越弱，同一時間。亦都要越嚟越強咯， 唔 係 我講悲觀嗰方面啫，你講緊應該係咁樣嘛？ 咁你嘅悲觀咪唔怕衰，總要大堆咁 ，OK fine， 咁咪一齊去咯，咁咪大家咁咪我覺得 而家有咁嘅情況啊，喂好大鑊啊！我個 Siri 又刷刷地， 等我見到個 mon 先。 哦，你交功課係嘛？ 係啊，我而家好早起身， 我轉翻粉紅色燈先。 我而家通常五六點就起身嘅。 係，喂慘啦，唔知用讀唔讀到咧？哇！啲男人声嘅喂，好严重啊！ 国际嘅声有 中出拳嗰度。 请问 Y X 啊，唔系 Y X 哥 ，X 得啦，唔使哥。学会瘦身定系义务性质？佢咪听紧噶？阿俊佳， 冇听佢读啦。俊佳，佢问阿 X 哥咧，在学会是瘦身定系义务性质？ 义务咗。 十年都有啦，頭尾 冇義務咗八年。其實我哋嗰陣時開工出出入入係咪先都去嗰啲嘅啫。但係突然間，喂，我有冇興趣跟我哋去西藏、青海嗰啲咁樣？哇！我好想去一望無際嘅平原。即係你知啦，啲香港地方細，哇，360個天。喺個中間平原裏面哇！無牽無掛，屙督屎咁，幾怪 啊！即係呢個係動物性嚟嘅，踩住旗咁樣。 就係咯。 喂，但我都去過一個咧。 我去過啦，就係終於去到。唔係，我問先。咁佢就話：咁我就去咗，每年都去一次，就二部幫佢拍剪，即係做一條片俾佢咁樣。咁而家就瘦身嘅，因為我呢段時間我屋企有啲需要，我要有固定嘅收入，唔可以再投奔到海住咯。 咁起碼你而家做嗰啲嘢，覺得個意義大過你以前。 唔係，你都有 我個睇法啊。 唔係你之前嘅意義係在於你選擇啊嘛，選擇我大概要養妻活兒、供書教學，你個選擇喺嗰度啊嘛。而家就係屋企。 唔係啊，講緊你嘅工作性質啊，單純。 冇啊！你其實啲嘢所有嘢都你都要，你唔得揀噶，你 唔 得。 唔係我嘅 揀話，我淨係做呢樣嘢噶嘛。 我又唔認同喎，即係睇下你選唔選擇個生活舒唔舒服。 你嘅吊兒郎當，你 我唔係吊兒郎當，只不過我係用自己嘅窮嚟犧牲咗我嗰、那個，即係你 唔 係 我 付出，其實要付出啫嘛。其實好簡單，我唔係吊兒郎當， 我冇時間嘅嗰陣時，你都知啦。嗰陣時你嚟過我 workshop 係咪先？我瞓覺嘅地方同埋做嘢嘅地方啊，好唔好啊？瞓覺嘅地方同做嘢嘅地方，知唔知隔幾遠啊？ 我哋沙田同埋咩啊 ？No， 枕住十幾年啦，即係梗係唔係每日啦，兩秒。 我就瞓喺度啫嘛，我哋去個 video film 啦，一醒就第一時間就開電腦， 係你全海景嗰陣， 無敵添啊！ 唔係我講咩咧？頭先我頭先就係講緊啊，頭先玩咩咧？俾你 stop 咗，唔記得咗算。 選擇啊，嗰、那個責任喺嗰度啊嘛，即係而家嗰個性質，你話工作性質啊嘛，工作性質嗰、那個嗰、那個意義啊嘛，其實就屎坑撞棍我覺得，真係好巧啊！2002年《時代雜誌》佢每年佢選咗25個。亞洲風雲人物，即係有韓山四、韓山素基啊，即係啲亞洲 Asian Hero。2002年，選咗香港有兩個，一個就係郭山，一個就係巨星。 哦，所以因為 一個就係黃山，我唔知嘅，我係唔知嘅，我係嬲尾。我當然咧，2002年之梗係知道，知道阿郭山哦 Asian Hero 啦。跟住另外一個唔知啊， 但後來又發現 來 佢。 後來哇屌！跟住我而家同學生即係有時 give a speech 咁樣啦，咁我就講咁啊 ，so I only work with heroes。 咁巧， 即係咁巧，即係呢啲嘢係好神奇嘅。咁既然而家成個好彩就係可以將嗰、那個工作技術啊，成個 skill set 搬咗落， 即係冇嘥到。 搬咗落去而家即係喺翻。 因為有時嗱，我都覺得你頂講呢個情況咧。我請一間公司俾人買咗咧，咁我就諗住發揮好啲啦，因為我自己揸住又有錢。咁後來咧，當你俾人買咗你嘅靈魂之後咧，而你用唔翻你自己嘅 skill set 出嚟咧，哇，呢件好痛苦嘅事。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我極速咧就抽出啦。 係啊。 咁即係你頭先想講緊我吊兒郎當咧，我唔認同我吊兒郎當，因為其實我好勤力一路做緊。係。但我只不過做緊嘢，我選擇性。只可能 唔係你有冇經濟？唔係嗰個 ，sorry， 我有㗎，好大壓力㗎。 吊兒郎即係經濟壓力嘅。 我成日都追數追到鬧曬交㗎。 咁係咯。 咁但係問題我都依然要選擇我中意做嘅嘢啊嘛。 咁我 呢個 我頭先咪我頭，但係你冇屎坑撞棍啊嘛。 咁我冇撞唔到嘛。 我就有啊嘛。即係呢樣就係即係呢樣嘢就唔值得吹捧嘅。OK， 因為個個際遇唔到。係。真係屎坑撞棍。咁既然一個介紹一個，你咪其實我入學會佢話喂你問初中問我嗰時咧，即係好 casual 朋友識嘅啫。你可唔可以拍嘢啊？我 OK 嘅，攞部 DV 機嗰啲鏡頭我都 OK 嘅。咁你剪啦，我自己經常剪咧，我都係導演嚟噶嘛，都會編我都會編埋，即係成個。咁你可唔可以上字幕啊？做完之後， 一腳踢噶嘛。 跟住因為點解？佢解釋翻我聽。頭先我咪講過話， 哦、 帶隊姑出去拍嘢。OK， 你去到荒山野嶺，你好多責任上嘅照顧啊嘛。拍完之後一大堆帶俾你，你就去揾人剪。 同埋剪片嗰陣又唔喺現場，落大落大嘔血。 唉，總之就係整個 production process 俾數碼化就，即係等於 take over 咗啦。 即係等於數碼音樂咁樣，將成個音樂界改變一樣。 將成個 library 擺喺落個 hard disk 嗰度咯。 係啦，係咪？即係一樣啊，同我成件事就係屎坑撞棍。即係啱啱食住呢個 DV 嘅潮流，我哋開始啦。 喂，咁唔 係啊， 其實你謙虛啫，即係某程度咧，我冇同你講過呢啲，即係。我同你即係我成日有比較過啊，點解 X 咁多嘢做，同埋佢有能，即係你有體力嘅，即係我咧就成日都中意停嘅，做咗停啊，諗下嘢啊，即係我唔能夠好似你咁樣咧，不停咁樣工作，不停咁工作，而冇喘息嘅空間嘅。 因為我唔係俾先，你埋先，因為我係我咪話20年嘅，即係其實我正式離開係電影圈，我講啊，即係我一四年我拍咗部戲嘅，我做咗導演，我拍過兩部戲啦。蘇華，其實我嗰陣時候我已經唔拍 making of 啦。其實我慢慢走緊嘅，我走咗，我慢慢離開。即係其實我哋係唔諗嘢，我諗噶。不過我係諗咗之後，你而家就好多時間諗嘢啦。即係將嗰啲時間你就叉住咁樣去做啊嘛。我冇嘅，我專做咗呢個先，再做呢樣。即 係 其實 我咪就係話羨慕咯。原來唔係人人都好似你咁樣嘅，可以。即係其實有啲人嘅體能或者。那個工作能力呢，即係我就鍾意有情趣地做嘢嘅，即係我其實好有情趣嘅過程呢，我其實學緊好多嘢嘅，嗰個時間就要嚟俾自己換下血啊，唞下氣啊，或者諗啲新 idea， 咁樣我先能夠有嗰個能力去做嘢。即係如果你叫我同時間做一樣嘢，譬如早排我拍咗9日機場嘅音樂，因為我鍾意剪嘅，其實返到嚟呢，即係我係連續剪咗2日嘅嘢，真係一定要停一停。我唔能夠一次過剪曬9日嘅嘢，因為太過相似同埋 重複咧，我就死蟹，即係我有呢個唔及得你呢種工作能力嘅人。 我其實如果係你嘅 creative 係譬如係八十度， 嗯， 我唔知幾多度滿分啦，你係八十度，其實我係得六十度嘅，即係如果我學你咁樣有咁多 creative 咧，即係其實係好玩好多嘅。但係同一時間，因為你有經濟壓力又好，生活壓力又好，再加上你自己本身就想快啲完咗件事，即係佢到咁上下，有個製片同我講：喂，你幾錢日啊？幾錢組啊？我跟住我話而家公價咯，2500啦。 嗯， 哇，2500，我自己買部機拍，咩？即係 DV 係咁樣。哦，你個製片咁講，我得你咪自己買部機拍咯，係咪先？即係我點？即係你睇到，其實我哋係嗰啲叫做咩啊？即係史泰龍嗰部戲 expandable 啊， 係咪先？ 有冇所謂，你覺得係咁樣，你咪 OK 咯。咁你冇得去爭，你開始慢慢睇到個 market 變，即係我哋嗰陣時嘅 market 變。跟住咧，揾開我哋嗰班，即係做市場推廣嗰班 marketing 嗰班咧，咁咧就佢哋都要上位噶嘛，即係我梗係揾你揾你，大家做得好好， 都揾翻自己啲班底。 係啊，佢上位下一班嚟，佢就換人噶啦嘛。 係 其實就你睇住，唔係因為我喺度嚇，即係佢生人霸死地。你睇住其實個形勢，你都即係此地不留人係咪先？ 係你都揾你咧。 係你 feel 到嘅，跟住開始啲價錢就開始就哇。 同埋而家最大鑊咧就係咧嗰啲 job 咧去曬啲唔使養家、唔使自己租地方玩、唔使。 成本啦，開始講成本啦。你 cost control 你 control 唔到，我嗰陣時都我哋都可以 control 嘛。OK， 咁最好笑就係我同佢哋啲新人講 budget， 喂點樣開啊？點樣開 budget 啊？即係唔知開咩價錢啊？一早點定啊？因為我哋冇工會㗎嘛。講唔講埋落去啊？ 繼續講，咪我得閒睇下有冇喐到啫。 呢個好好笑啊！咁啊，我話咁。又冇工會，又冇定價，你唔同燈光師工會。 但係燈光師有工會啊，因為近來收燈光師。 係你唔同呢啲啊嘛，我哋冇噶嘛，邊度有 making of？ 同埋我哋嗰個界線啊，十分模糊啊！你上字幕同埋做 effect 有兩樣嘢，但我哋都要做埋。 唔係係啊，即係成件事，因為你做到啊嘛。 個字幕你話咁你自己嘅，又要自己做埋。 你呢啲咪你啲時間咯？我就覺得，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崗位嘅。OK， 如果我係去拍。OK， 我去剪嘅話，我就唔做後期，即係嗰啲包裝啦。你要交俾人做，因為啲錢你賺唔到。但係當然你 budget 裏邊要計埋。佢哋問我點樣計一日，我話其實你講多咗，你又驚人哋話你貪心。 係冇錯。 你咩作大？ 你講少咗自己嘔出嚟。 你講少咗，你晚晚瞓唔著，喺度輾轉反側，喺度哎呀點算啊？咁你咩先？你咩價錢啊？係咪先？你好難。你我諗你而家都有呢個問題，個個都有。即係我覺得你而家冇咧，即係我哋後生嘅時候有啦，即係而家新一代都有啊。究竟開點？ 我哋都有啊，而家。 我冇啊，我好早已經。 唔係因為我哋而家走去投標咧。 啊！ 投極都唔中嘅，咁我有一鑊蝕100,000俾你咁樣，又真係中喎。 投標嗰啲冇得講啦，你嗰啲即係。嗰啲即係我而家講咧，我哋嗰啲 哦，即係嗰陣時靠嗰啲製片 嘅啫嘛。你做得好過啲，因為好窄嘅啫嘛。喂，而家揾邊個拍？你而家揾咧邊個啦 ？X 啦，佢個個揾我咯。即係好啊！嗰陣時好多部戲啦。咁跟住我就計啦。其實唔係因為我最平啊。你計咯，你計自己先。嗱，我譬如我希望咧就每個月儲翻3000蚊。OK。我希望咧就即係我自己燈油火蠟交租乜乜或者養雞養妻活兒，我要15000，呢個冇得走嘅。OK， 15000加，我希望儲翻3000蚊，跟住有2000蚊或者再俾阿媽有萬即係20000蚊。跟住其他嗰啲噼里啪啦咩咩，總之我可能係我最低消費，我一個月我生存嘅，你就計依樣嘢啫，30000蚊。咁一個月30日啦，你咪1000蚊一日咯。咁你日日開工咩？冇可能啦，係咪先？你咪20日開工啫嘛，當你係，咁你咪真係要一日咪1500蚊？1500蚊呢個係你嘅死線。 但係而家係低過啊嘛，分鐘。 咁你冇辦法，你人多啊嘛，你一定呢啲咁。 咁就係 供求問題，冇辦法。 問題就係咧，即係而家有時候好慶幸撞到啲舊嗰啲人揾我咧，即係佢哋仲係留喺嗰個地心吸力嘅時候咧。 我唔係啊，你咪好彩呢啲，你咪可以繼續咁做咯。呢啲咪？如果我其實我如果我唔係撞， 所以我唔會同啲潮人合作嘅。啲潮人永遠都係咧，佢個 standard 係唔使供樓，唔使交租。 因為佢嘅競爭 力， 佢冇辦法，佢啲競爭能力咁先強啊嘛。 其實我 就算你工廠都係咁樣， 其實我有體諒佢哋，我體諒佢哋，因為新一代咧90後咧，佢哋唔似我哋有 network 噶嘛，佢全部都係靠飲飲食食啊，靠講得越大越誇張。 做KOL 咁樣揾啲 job 翻嚟噶嘛？ 唔係個個都係咁樣，雖然大部分都係咁樣，係咪先？即係我覺得，所以我哋我咪先講，我哋而家當係講屌講舊屎，係咪啲舊屎臭噶嘛？舊屎係咪先？但係有啲咩可以令到而家啲人用得翻咧？即係呢個都緊要嘅。即係話我哋吹我哋，永遠都係啲人都話：，誒、哎、舊屎好啊，永遠你個個都話以前都好噶啦，係咪先？你問啲農民，你問啲漁民。 唔係問題就係我哋而家都仲要接受呢個問題。如果我啲行家已經退曬休， 因為我其實個問題，你睇到市場變化啊嘛。但係你中意呢份嘢，你冇辦法，你咪繼續喺度做咯。我嗰陣時我都同我計嘅，哇！市場開始變化啦，揾我嘅人又走，新人又湧現，跟住屎坑撞棍又跟住有人揾我拍戲啦，咁我走咗拍咗部兒童電影啦。跟住其實嗰拍完兒童電影我知㗎啦 ，it's time to go。即係如果你再喺度，即係你再加上自己，喂，我真係唔想，即係有啲五廿幾歲仲揸住部 DV 機，雖然而家好多架撐好似好勁咁樣。仲喺度拍阿 Sa 喺度跳唱再歌再舞，仲要踎埋一邊，或者拍一啲新嘅唔知邊個嘅 artist 石聽，哇嗰好紅啊，係咩塊面就紅，即係人就唔明，即係仲要拍一啲你唔識同埋你冇 feel 嘅嘢，即係我哋以前你去拍嗰啲，即係而家嗰啲即係所謂嘅金草演員啊，或者比較有成就嘅，佢哋仲係啱啱出身，即係都好似有啲嘢啊嘛。咁如果你再拍新嘅時候，我都冇再精力睇佢。 但你有呢個包袱，但我就冇咯。因為我而家拍嗰啲， 唔係你想拍好佢啊嘛。 我知唔係佢唔好啊嘛。 唔係，但係你冇 feel 啊。 即係我冇呢個包袱嘅。 我有啊。 其實我 feel 就喺我自己度嘅啫嘛。 你同唔係你同佢傾唔到偈。 係。 你同佢傾唔到偈，佢講嘅答案就話都係 A 贊下 B 啊先。 哦，即係你講嗰行嘢。 成個嗰、那個，即係我唔係淨講一樣嘢，即係成個感覺。無間道啊，無間道可以講呢啲咁啊， 可以。 無間道，我 訪問無間道都撞過你嗰陣。 係啊，我做專訪啊嘛。 係。 我係即係我唔知前面啦，我係去揮同嗰個電影公司，唔係唔關製片事嘅、宣傳部噶啦。 係。 有幾部嘅，喂。我話你要唔可以現場拍訪問啦、啊，啲 即係專登揾個 studio 係啦，又搭曬景啊嘛，又攞曬道具出嚟啊嘛，無間道我同阿秋生講，秋生咁串講嘢係咪先？佢有思維噶嘛，咁我就同我自己講點樣可以同佢傾偈？其實我想講嘢啫，即係同部戲有關係，但我又唔想去宣傳，我又唔係嗰只阿 A 賺阿 B 嘅。我問咗問題，佢一定答到㗎。A 賺阿 B， 佢一定答到嘅。佢又唔想答，我又唔想問。咁點咧？不如我開始入，我就激嬲佢先啦。 嗯， 即係我同佢講一啲佢，譬如喂方法演技啊，乜乜乜唔得喎咁樣。有話題啦。咁佢咪講咯，我咪拍咯。即係有挑戰啊嘛，你明唔明？即係好多。 即係你自己 create 一樣嘢出嚟，係 out of 流行嗰啲嘢咯。 有嗱，你頭先講 out of 兩個字，我哋成日有一句説話就係 creat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即係經常要咁樣噶嘛，你無中生有啊，冇噶嘛。即係睇完個 making of 之後，哇！屌，好睇過部戲喎，屌你呃撚咗我入去睇戲。喂 ，sorry， 我個 job 係咁樣啊，先你唔好鬧海報嗰個人係咪先？ 其實我之前做啊無線劇都係咁啊，我又覺得我好撚憎嗰啲咧 ，A 賺 B 嗰啲啊，即係我冇同你夾過口供，但係我就決我之後唔做呢啲嘢嘅。 係啊， 咁於是乎我諗嗰條橋咧，大家都好開心嘅。我訪問佢，叫佢 as 一個戲裏面角色被訪問，咁咧於是乎你咧哇入曬戲， 我早就做咗， 又唔使有包袱。 二度空間，我訪問張國榮嘅時候，我話你做翻嗰陣時個神經即係變態嗰、那個即係精神，佢咪照做咯，啲咁啊，即係唔好呢啲。但係你同一時間你要尊重翻而家新一代嘅 making of 嘅製作人啊嘛，佢哋啱啱喂幾多人想有個機會喺個片場裏面有個工作，再加上可以自主嘅 making of。 哦，係喎，其實呢樣。 如果佢一班年青人再嚟，你同佢講我啲老屎忽嘢，佢 handle 唔到啊。佢哋咪開始發，佢咪。我哋初初 pick up 咪又係咁樣，咁你咪而家你佢哋初初 pick up 嘅時候，佢哋咪繼續做翻A 賺 B， 冇所謂嘅。 但我最近認識咗個 making of 嘅兄弟咧，好後生嘅，佢又係慘咯，即係佢又冇乜方向嘅，即係我哋呢啲做得耐面皮厚，有自己嘅諗法，好自如好開心嗰單嘢，但係佢仲係要 A 賺 B 之餘咧，仲要俾人彈佢個 focus 唔啱啊，少少啊。又或者就係啲相都影埋硬照喎，仲要即係而家個精簡到係咁樣啦。以前都有個角色喺你同我都同寫到佢出現噶嘛。咁但係而家請咗條友，因為部機個製片知道影埋相又得噶喎 ，Sony A7 唔知三喎咁樣。 咁又拍埋 making of， 咁又少錢，咁仲要俾人哋黑，即係我覺得而家係好慘啊！即係反而我哋， 所以你咪咯，你話，但係如果你講翻我哋， 我都唔敢話俾佢聽。 即係呢啲預場片有 making of 內有少少嘢有㗎。 預場片睇我哋嗰陣時仲慘，即係一代都睇一代慘嘅。我講俾你聽，即係其實長江後浪啦。咁我即係你話我慘咩？有人仲慘過我哋。你話我哋咪啲靚仔慘？即係我會俾機會，喂你咪繼續做咯。其實 問題係冇 say no 嘅能力啊！ 而家梗係冇啦，我哋初初都冇啦，係咪先？ 初初啊， 你有可能你特別啲，但係整體個 market 所以即係我唔理佢感受嘅啫，即係我寧願一拍兩散，即係我隨時都有呢、這個。 咁呢個係你嘅，呢、這個就係你嘅 style 佬啊嘛，呢、這個就是你啲聽眾值得尊重你嘅地方。但係問題，你喺工作時，你可以選擇。這個我可以落啲心機，這個算啦，係嗱嗱臨啦，係我一樣有呢啲工作。 我唔係因為我長期都要俾客知道咧，喂，我一係唔做，我做我好認真，即係你唔中意一件事。 所以我同你，我同你分別就係、是，你掂唔掂？你值唔值得我同你認真先？我見你呢個製片或者呢個客，你都係傻傻揾教話揾部戲出嚟拍，即係撈投資嘅，你都係咁樣啦。我幫你，我送你一程啦，一齊做咯。 咪大家角度唔同，咁我 咁如果喂，如果你單都咁辛苦， 因為我當嗰單 job 係個面口嚟嘅，即係我做呢單嘢，我隨時覺得我係自己能夠好 proud， 我先會接呢單。係， 但係當你去即 係，咪所以我產量唔夠你多咯。 唔係產量問題， 你就見得多啲啦。其實， 但你個同你個滿足感咧，即係我可能係我 hea 你三步，我做啱四步，但我三步係精華咗，即係頭先我咪你基金投資一樣啫嘛，你有啲係賺。 唔係咁，所以咪就係話咯，即係我咁多年咧，我睇翻自己舊帳咧，即係我係其實機會就係少好多嘅，原因就係我有咁嘅前設啊嘛。即係如果你講一個機會率，我係偏少，即係今日嘅冇成就係整定 的。而家即係仲恐怖啊！我你嗰個咩經理人，你乜介紹人咩？朱餐啊， 機長， 佢成日同我講：，喂，你翻去上北京搞啦。 係。 而家剪條嗰啲咩？我哋嗰陣都剪埋 trailer 噶嘛，電影 trailer 噶嘛。 係。 而家剪條 trailer， 有人真係 十萬、 廿萬、五十萬都有人開啊！咁我心諗 OK 啦，五十萬，因為 佢啲水平好高啊，真係。 佢仲唔係佢有後期製作配合啊嘛，哇！騰飛啦，飛去嗰家啦。 生意 fit 真嘅一樣。 咁人哋有錢，即係成個 market 做起咗，你有咁嘅 market， 你有咁咩啊嘛？唔知呢個 market 唔同我哋香港 market 話，我哋有個同事 Terence 啊，記唔記得啊 ？Anyway 有個同事咧，好佢真係冇得定，佢又係嗰啲拍嘅，好又係好勤力咁啊。係喎，我個有一排冇見，做咩而家 marketing 咯？如果 OK 啊，做 marketing。佢話邊度 marketing 啊 ？marketing 啊， 街市 個 market 停咗啊，冇生意啊，marketing 啊，玩激啊，哇，真係搞到做咩啊？而家做咩？做 marketing 咯、啊，會撈啊，marketing 咗啊，好嘢啊！ 喂 ，OK， 咁啊，即係都分享咗好多，即係反而我上次第二個主題咧，你又講即係講唔到咁多嘢俾我聽。 上次 即上我同你食飯嗰次啊！ 哦，因為今次有表演嘅性質喺度啊嘛，上次係只不過介紹啊嘛， 哦 okay、 同埋有其他一啲唔係我唔係好熟嘅人咯。 係，好睇下有咩講。 你甩你唔 係、哦、我拆聲唔講。Michael Mac 啊，按嘉賓嘅推理啊，可以諒解毛澤東同六四咁樣。 哦，咁太咩啦？咁咪推得太遠啦。係，繼續啊！ 仲有跟住 世界仔、 哦、反共香港人 handle 唔到，所以未乖乖咯， 哦、 都係噶，好多人都有咁嘅取態。咁啊 ，Michael Mac 係唔 係 Can agree more 啊 ？OK， 當初揾食的專業技能，現在可用在更有意義嘅工作上，好好啊，係啊，即、就、係、是、我。 其實係你可以 transfer， 即係其實我哋呢行好多人走咗去揸的士啊，即係就轉行啊，做買保險啊，好 sad 嘅其實，即係我即係啦，又係噶，又嗰句啦，試單撞棍啊。 係嘉賓試下爆多啲， 爆咩啊？ 爆倉，話題很有趣，多謝分享啊、哦，多謝你。喂，我見到你好得意喎，好多人咧唔同嘅嘉賓或者唔同嘅話題咧， 我唔識嗰啲人，因為你知嗰啲人啊， 就會引到我未見過嘅。 哦 ，OK， 即係佢 trigger 到唔同嘅人會搭爹啦，即係例如呢位。Ringo move 啦， 啊， 我未見過你，喂，歡迎你啊！ 喂，我其實如果你有啲多啲個，即係做我哋呢行嗰啲咧，即係自己揸住部機去拍啊，因為我 train 好多人出嚟嘅，即係而家出面有好多如果佢話 X 咧識我嘅，因為我同佢做過嘢嘅，即係我有好多有時你拍嘢啫，唔係。屌，唔係咁樣拍噶嘛？有時有傾偈，因為你 係要你有個 即係我哋拍 群溝通噶嘛。 我哋要拍水務間，OK， 即係佢啱啱開幕，我去幫佢做廣告、做 making 話、做宣傳。我同佢哋講明啦，喂，我哋而家嚟澳門啊，大佬，澳門啊，俾埋酒店你住下邊賭場啊，記住啊，我哋係嚟賺錢㗎嚇， 唔好走 啊 你， 唔係嚟贏錢。OK， 講明先啊，大佬，即係大家都有共識先，咁啊拍啦，拍咗個幾禮拜，跟住。邊個啊？鄭秀文有隊 crew 喺台灣過嚟拍 MV， 佢哋請咗嚟拍一首 MV， 好好笑。咁啊，一開工，喂，你好你好啊，個個都哇唔夠，第一日開工喎，唔夠瞓，沒精打采，傾開偈先知，屌，琴晚嚟到就已經輸咗曬。即係你有啲好多唔係淨係話好似話咩世界仔啊，講古話，唔係講呢啲嘢先，講你應該有個態度先，即係唔係話你喺度扮曬企得好，你企得幾正，準時點啫？你出嚟啲人得啊嘛，係咪先？你幾靚啡都好啊，但係你啲嘢得又唔係好好啊嘛，有啲嘢你要尊重當地嘅環境，即係你要 balance 翻咁樣。而家出面好多都係，如果有啲你有啲嗰啲咩咧即係我哋呢行嗰啲咧，其實就好好玩嘅，因為佢知道其實佢哋做嘅嘢我哋行過曬，但係。是不是各個人都有體會呢？即有些人專門埋頭去做了20年。 对。Okay? 同埋際遇不同又不同的整個講法。 是啊。 即是好運的話成日都撞到，那當然有你的條件。 不是是啊，你的條件更重要的好運，運是比你那個開門，但你始終都 是即是你。 不是條件未必是你做的東西好運。 你 handle 到先。 你條件可能是靚仔啦。咁有很多女的製片找你的了。 是啊，但你自己是 handle 到那個那個虛榮啊，或者嗰、那個唔好講虛榮，講能力啦。係你俾唔俾到人哋俾到你嗰啲嘢先？ 就係又靚仔又唔知道自己靚仔嗰啲咧，就一定掂女人咯。 但係而家靚仔唔係自己決定咁簡單，你出面嗰啲人，哇！點你有啲人你完全點解唔明佢點解啲人話佢靚仔，但係真係靚仔。 咪有啲食家噶嘛，食家就識得分啊。 所以你話你點啊？你點樣去？即係所謂幫 control， 你控制唔到你嘅 market， 你改變唔到你，咪要又係嗰句啦，你要執好自己先。 係當然啦， 即係而家拍嗰啲小朋友啊，啲年青人啊，咁樣。即係我哋教翻佢嗰啲係，其實好多嘢都 out of date， 你講 DV 仲 DV 仲大咁樣教。 唔係，覺得而家啲僆咧，因為個門檻低咗咧，入行或者可以試嘅機會多咗咧，咁其實而家啲僆拍嘢好靚嘅。 是啊， 但唯獨是咧，佢唔識講古仔啊！ 我而家見到嗰啲嘢，我睇佢拍嗰啲短片咧，嗰啲哇，嗰啲自己加埋 fair 啊，嗰啲 back lead 啊，哇！真係我 因為而家容易學啊嘛，你喺 YouTube 度學曬， 搞曬咁，但係問題呢個又係你有冇嗰、那個係咯？ 唔係因為講古仔在乎溝通啊，即係如果你溝通嘅機會少，你唔了解人哋點諗，唔了解人哋點樣睇嘢，咁你又 你淨係技術層面係。一般咯，好勁，但係 公平咗啊！因為啲人唔使跟好耐先入到行，先做到呢啲嘢。 我而家做嗰啲咧，我同即係我學會嗰啲，我講明啊。OK， 我哋冇，我而家本來就話要去第一初初同佢義工做嘅時候，我仲拎佢 mixing 啊 ，chaos 啊，跟住再睇下，第一冇個 budget， 第二冇咁嘅時間，第三最重要係咩咧？其實啲觀眾而家都話我先講咗鬆鬱夢。鬆鬱夢睇手機，就算冇所謂，啲習慣曬。就算連荷里活嗰部戲，嗰部咩戲啊？講特技嘅咧，揈來揈去，但啲特技追到嘅，即係唔重要啦。已經鏡頭最緊要個 story，即係最緊要點樣講你想講嘅嘢啊嘛。即係又係嗰啲講翻出嚟。即係我而家即係具體啲咁講翻就係、是、嗰、那個先恐怖啊嘛。咁跟住我而家做嗰啲片，我唔好搞啦。一出嚟冇人投訴。兩部機咪要 care 翻嗰個 balance 嘅、我嗰次拍兩部，我拍嗰個秋蘭嗰個唱粵劇，兩部機拍噶嘛，兩部話都係叫做都係 mark two 嚟噶啦，唔跌出嚟啲色啊都係唔同，而且現場 check 好曬咯，出嚟都唔同，佢唔去做 care 翻佢啊，做乜鬼？ cut 出嚟咪 cut 出嚟咯。再加上你拍一兩個鐘頭啫，你真係剪嘅時候，真係用咗十幾秒啫嘛。你唔係抌住出。 喂，我又唔認同。 我就 OK 咯。 好執著喎呢啲。 呢啲咪時間咯。 呢啲直頭係強迫症喎。 呢啲時間，所以嗱，我做剪片咧，我剪咗個籠之後咧，我就因為如果即係踩落 Photoshop， 一踩落 AI 咧，無日無天嘅。 係。 已經係兩秒冇得翻。 問題就係你收貨嗰啲人又 OK 啊嘛。 而家我係啊，你唔係廣告咧，廣告就係唔得啦。你拍廣告，你一定要諗得好靚、因為廣告我哋嗰啲睇一次兩次。 但係我有能力底下咧，我都盡量。 呢啲唔係你嘅時間咯，即係 有時寧願蝕咯，所以咪有時平嘅唔肯做咁解啫。 唔係我叫咩？即係嗰啲力不虛發咯。你要因為而家加上年紀慢慢長咧，子彈唔多，即係其實唔係子彈 quota，所有 quota 包括我對住 Photoshop 諗，我以前諗十即係四日四夜 ，OK。 咁咪應該揾人做咯，點解自己做咧？ 係咯，就係要判翻出去咯。即係你係好 Photoshop， 即係有啲人就真係做 Photoshop 嘅，佢好 enjoy 做 Photoshop， 俾佢咯。但係你叫佢俾剪片，剪唔到。我試過揾個 editor， 即係做 online 嘅，喂你幫我剪啦。我想瞓覺，好眼瞓，你幫我剪啦。嗱，呢堆 shot 喺曬度。咁講曬俾你聽咁樣，咁啊瞓三個鐘頭先起身，得兩個 shot， 佢冇個 structure 喺度，冇咗個。 因為好多人都冇呢個機會咧，自己拍自己剪翻。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啊！你叫我跟人手尾咧，又冇法子剪得好。 你剪啫，而家我咪話你剪啊，剪還剪啊，剪咗個籠之後，你裝修唔使你自己去。 係， 你可以設計間屋噶嘛？你咪照，你唔好油漆啦，你揾人油啦嘛。即係呢個就係你要分開翻嗰個工序咯。 OK。當初揾食噶，讀咗呢個，啱啱講緊你啊嘛，嘉賓石伯都講咗，就呢個咯。嘉賓講得好精彩，好有風度。 哇！ 即係其實曲線即係話我冇風度，事實上好多人都咁講我嘅。 冇咩啊？ 即係冇風度咯。即係 我未講粗口啫，講粗口大家都冇風度。 唔係粗唔粗嘅問題啊，即係我立場鮮明，但係遇著一啲即係你呢啲斯文嘅又唔會反面咁樣。因為我有好多時咧講到有時唔係講立場添啊，即係譬如有時。有啲人狂兜圈都講唔到核心咧，咁我有少少扯火咧，就試過鬧過交嘅，即係原本係個朋友。 其實係因為佢有個目的，唔想到 point 定係有啲人講嘢係咁樣咯，政客咁樣兜兜兜兜。 唔係有啲人一即係講句好爆嘅，就想扯一個型咧。咁但係我真係深入咁。 唔係我係咧，就係嗰啲一句定江山嗰啲人。 咁我深入問佢啦，咁跟住越問越猛，問到仲笑住拜拜嘅喎，睇翻啲 playback。跟住第日就 unlike 曬所有嘢，連監製都 unlike 埋， 唔係冇所謂啊， 反面咁樣。 呢個世界咩人都有。 咁所以咪就話你有風度咯，因為可能佢聽過以前嘅經歷咧。我曾經試過兩個人同我反面咯，即係做咗個節目。嚇！係啊，就係咁咯。喂，你屋企太太揾你好多次， 你太太都好似等緊你。 喂，差唔多啦，喂，咁啊都好嘢啦，多謝各位先啦。 而家幾點啊？有少幾耐啊？ 好耐啦，兩個幾鐘啦。喂，咁有少少提醒翻或者温馨嘅提示翻咧。假若你聽緊望台 app 咧，或者假若你係聽緊重温嗰啲朋友咧，你可以咧 subscribe 咗呢個 channel 啦，咁隨時可以知道幾時 live 啦。咁同埋like 埋我 page 啦，咁隨時 like page 之後咧，我會有吹雞文。開節目之前嗰幾個鐘咧，我會提一提大家嘅，或者講啲咩，或者大家有啲咩想我講啲咩，你都可以發表一下嘅。咁咧，我強烈咁樣鼓勵你聽緊即係聽重温嘅朋友聽 live 啦，因為 live 咧可以即刻留言，可以一齊傾緊偈，可以因為你嘅一句提醒或者我見到你一句 trigger 都可以影響到個話題。 冇人有問題啦，係嘛？ 好啦，拜拜咯，康康。 我 B B 係拜拜。 佢話係啊，講下未來嘅。走勢啊，趨勢啊，咩未來咩趨勢啊？即係呢一行 邊方應該係咪講呢一行？ 可能而家人人都係 YouTuber 咯，將會即係可能某程度，譬如一套電影，可能放幾個 YouTuber 入嚟，或者放幾個素人入嚟，但係同佢簽一份約，你影到啲咩？你隨時訪問 fans 又好，咁啊剪到條片攞嚟用，咁啊直頭唔使出糧俾我哋噶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可能性。如果做一個戰略嘅製片，我一定會咁樣做咯。 唔 係雙贏啊嘛，其實 你有賤價製片，亦都因為個市場做起咗咧，亦都有一啲比較有良心嘅製片。問題睇下你自己時間狀況狀況。 哦，咁啊未必係賤價嘅製片嘅嗱，你諗翻陳偉公司嘅話係 win-win 嘅喎，嗰啲人未做到畫眼嗱，因為可能見到哇你都係運即係運吉嘅，使乜做咁好啫？但對嗰啲人嚟講，佢鑊鑊新鮮。咁可能做咗出嚟，佢有啲新嘅 idea， 或者佢又比較可以俾心機做，因為想借呢個機會自己出名咁樣，都係真係好殘酷㗎。 但對件事可能不是衰的。 其實而家估唔到， 嗱我點解咁講咧？ 猜唔到嘅。 我點解咁講咧？我都係個 reference 都係嚟自 Uber 咯。咁啊，揸 Uber 嗰啲人，佢唔係等錢使嘅，好多一半都，咁有一半係等錢使嘅。咁佢哋未做咗的士司機，又唔使考個筆試嘅，咁佢樣嘢都好新鮮。咁啊，識啲唔同嘅朋友，又覺得 Uber 啲客仔可能， 但係唔係你呢樣嘢冇你製作冇問題， 咁咪變咗 win-win 咯。 唔係，但係你我哋講翻呢行嘅話，你市場有好大需要噶嘛？你網劇又拍咗佢啊，乜乜係好多，即係其實係唔係百花萬花。其實你好難去講得到話呢個趨勢乜乜乜唔係話金融 up and down 咁簡單，而係嗰個變化。 唔係你， 但係內我知，但係你所擁有嘅技術。你所擁有的而家擁有的科技嘅嘢，好快又冇噶啦。 我又唔認同啦。 唔係，冇意思係話你係更係另外一個另外一樣嘢再冚埋。 哦，明啊，呢樣咪係咯，就唔會冇咗。 唔係，即係 in a way 啦，即係唔係話零啊。 唔係嗱，我好早已經。 你有冇佢需要去繼續去順住佢啊？定係係即係我自己睇法咧？就是我留翻俾，即系我好，你讲唔到啊！ 唔系，即系我尝试下。 你点啊？猜我 得多？我尝试下，我满足下呢位朋友啦。即系其实我一早咧就已经预言咗咧，即系你见到当手机都剪到片嘅时候咧，即系未来嘅 OS 咧，全部都系人人都用到。我亦都教嗰班，我开头教啲中坑嗰啲所谓风俗嘅龙友啊。即係所謂風俗龍友咧，就係專係走去影咗間廟啊，專係東涌每年都爬龍舟，係一個大節日啊，就走去咳聲，人人都拎部機去阻住曬啲真正要影嗰啲人啦。咁咧，但係佢哋又唔翻到嚟唔識剪嘅，就影就唔知做乜嘅，冇發表喎。咁咧，於是乎我幫 NGO 咧就傾嘅有咩搞啊，不如教嗰啲人製作啊，拍埋啲嘢，咁啊令到佢哋可以揾啲人訪問下，成個 complete 嘅故仔講出嚟啊，教佢哋講故仔，教佢哋製作。咁我頭教班中坑咧，即係個個係四十歲至六十歲嘅人啦。咁佢哋咧，我又由頭教，捉住隻手，逐粒掣喺個 screen 嗰度，喺個 projector 呢粒掣咁樣，下個 step 咧，我哋咁樣 lock 帶啦 ，lock 完帶咧，嗱，幾多把教剪噶嘛，咁樣你逐個 step 教嘅，咁個反應非常好啊。仲有我仲有好多機會，啲人叫我教嗰啲大學添咁樣，教啲老師啊，其實係。咁咧跟住咧，到我教到第三四年咧。嗰啲 Ivy 都教埋啊！啲 Ivy 仔咧，直頭唔使你講，你講到 Step Two 已經配緊音樂啦，已經。 喂，你諗下而家啲 BB 啊，已經識得。 咁所以咧，我當時 好正常啊。 所以當時嗰、 這個這 個那個預言咧，我就已經覺得當時咧有 content 就揸落手，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噶啦。咁嗰啲所謂專業咧，係以前因為人哋冇機會掂你啲機器，或者冇機會學你啲機器，而埋沒咗好多天才嘅。咁嗰啲天才咪就因此有咁平有咁平等嘅一個渠道去學到呢啲嘢，咁之後 YouTube 咪起咯。YouTube 原因就係人人都做到導演，人人都做，未必係 KOL 嘅，可能我中意拍條靚啲嘅片啊，或者試鏡頭嗰啲片都拍電影咁嘅。 唔係你而家分析咗就係嗰個成個趨勢。 咁變咗我哋呢、這個 趨勢嚟㗎，係啦，嗰、 這個趨勢咧就變咗嘅製片人咧就唔局限係呢行嘅製片人。嗰隻片人可能係平時係做緊， 但你唔可以，你唔可以抹殺一個可能性，就係人嗰個慾望啊，仲有噶嘛？即係嗰陣時廿幾年前已經講話 ，VCD 出嚟嘅電影冇啦，翻版冇啦， 係唔會冇噶，係 咪先？ 問題嗰個 content 都要， 但人個慾望仲喺度噶嘛？佢都中意一齊圍埋一齊，唔怕衰，仲要大堆一齊睇戲啊，一齊咁樣噶嘛？ 我睇戲咧都俾 Netflix 已經改變咗啦，而家 Netflix 睇係一次個佢。曬一個 season 俾你，你兩個睇曬都得㗎。 而家講製作啊嘛，你製作嗰個需要仲喺度㗎嘛，即係你有市場喺度㗎嘛。 但問題就係咪嗰啲咁嘅模式嘅製作咧，我有保留咯。 冇，我覺得乜嘢都冇保留。 問題就係 咩嘢都係萬花齊放。你好難執著一個，既然你係前面都係 咁，所以呢個 亂七八糟嘅時候， 都係勉強叫做一個趨勢咯。 OK， 但係我覺得你。你最緊要翻返落自己嗰度啊嘛，係咪先？你點樣 handle 呢個趨勢先？你點樣面對呢個趨勢先？ 唔係，我哋好無奈，我哋係被動嘅，因為我哋真係改變唔到呢個潮流。 唔係你，因為我哋啲工具，因為我哋啲工具唔係嗰啲少數民族咧，可以揸個把刀就去做。我哋而家仲要你蘋果或者咩冇軟件，我哋就剪唔到片就死嘅。簡單啲，停電你都死啦，係咪先？即係我哋喺野外嗰啲，即係全世界啲人要死咧，佢哋都未死嘅。即係我哋第一批死先，一停電你就瀨曬嘢啦。 咁你變咗你既然係呢、這個當你唔好停電啦，當你有個基礎嘅時候，你咪去翻落自己嗰度，你究竟做到啲乜嘢？即係你最緊要叻啊，最緊要讀出啊！屌個個都識講啲嘢啦，但係有冇嗰、那個有冇嗰個時勢俾你？ 咪就係所以話咯，即係個潮流係唔到你講嘅，咁就翻落自己嗰度，我又唔見我會突然間冇嘢做嘅咁就，即係話我冇乜包袱啊嘛，即係譬如我拍嗰啲，你知唔知我拍嗰啲演員咧接咗個廣告翻嚟咧 casting 嗰陣，你應該都係出事噶啦，咁但係個客就要喎，咁你咬佢先，咁但係我都拍得好開心嘅，原因就係我用盡我自己能力改變到，我都認為係成功嘅，即係呢啲阿 Q 精神嚟嘅。咁我冇一個期望，因為佢好識做嘅，而俾到我出到嚟更加好啦。咁樣反而調翻轉咧，即係佢拍第二個導演嗰啲碌角咁樣，但係拍完我出嚟變咗個靚女又知性嘅，咁我啲滿足感咪喺呢度咯。 同埋嗰個個個人滿足感係 subject， 即係 subject 到自己嗰、那個嗰、那個修為啊嘛， 係 咪？喂，我有時都唔明佢哋搞啲咩㗎，即係但係你真係唔知道人哋嗰個眼光。仲有冇時間講唔講啊？ 講一講，你唔走就得啦。我成日我喺度嘅。 我去剪讓子彈飛。 係。 O K。咁但係之前我剪咗太陽照常升起嘅，幫姜文。 嗯。 撲咗街啊嘛部戲。咁我就同英皇嗰個頭講。 嗯。 即係唔係楊生，即係下邊嗰啲頭。 就係著嘅。 哇！撲曬街喎，點解仲抌咁多？即係香港好現實嘅，你唔得你就走啊，唔得你走啊，你係咪先？個個都係咁。喂，撲下街仲唞，係喎。跟住佢講一句，佢同我講話，其實你數啊，即係佢成個 market 你睇嘅，即係你數香港中國導演，即係所謂嘅有才華導演有幾多個？你數，跟住你咪數啦。 陳凱歌啊， 陳凱歌上映嘅，立咗俾人。 嗯。 馮小剛啊，華爾兄弟，你數啊，數啦，數咗。 張藝謀。 得翻啊，張藝謀中影嘅。 嗯。 你得翻姜文冇人，而家我哋立咗先。有時啲嘢你冇得話一鋪兩， 即係做大生意咯。其實 遠景啊嘛，遠啊嘛，跟住嘣咪爆咗讓子彈飛咯。即係而家又跌翻咧，即係冇所謂嘅。即係當你係一個長線投資嘅時候，你搞電影，你冇導演，你搞咩啊？搞屁，係咪先？即係你又要用長線。我哋係每日開工，即日清，係咪先？每一日清一個禮拜數期俾你啦。我哋冇嗰個 mentality 啊嘛，但係人哋有啊嘛。好啦，你話個演員好笨柒嘅。即係我頂喎！喂，真係變噶！我成日同啲男演員講啊，喂，你而家廿零三十歲嗰啲咧，你捱唔捱得住？即係唔係話你而家唔，你肯定唔紅嘅，你放心，一定唔紅嘅。 嗯， 因為你啲男人未出嚟啊嘛。你冇到四十幾五十歲，啲男人未出嚟咧，你都唔使至於紅。但係問題你捱唔捱得住廿年先？好多人捱唔到啦，係咪先？捱到嘅而家數都數到啦，你費事講邊個啦？即係好多都係咪先？都捱出嚟嘅啫嘛。你點會突然間一入十八歲就變咗四十歲？唔係啊，即係你有冇嗰個堅持先？就係講翻嗰兩個字，堅持堅持堅持。但係中間仲有好多嘢你要去知道我堅持為咩先？ 但係個真相咧，十個堅持唔係十個都得啊嘛，好殘酷㗎。但係 點止十個啊？係咪先？ 咪就係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你要培養咗興趣先咯。即係嗰個係動力嚟嘅。 同埋唔係我講翻頭先 mentality 咯，我哋冇啊。即係我哋站喺一個咁樣，用我哋嗰頭先話滿足感嘅個人修為啊嘛。咁你見到之後，哦咁樣，你咪咁咪演，但係冇呢啲。後屘我而家發覺就係、是、啊，你去完大自然啦 ，OK。即係你喺所有你喺 nature 面前，你一定要 humble 嘅。即係你幾勁都冇用啊！你幾勁一陣風吹埋，你就跌咗落山，係咪先？即係瞓醒覺滿天都係白雪咁樣，你都控制唔到噶嘛。零負四十五度，我哋喺度凍到阿媽都唔。 咪即係正如我頭先咁講咯，你個 flow 係咁樣，你冇得抗拒。 係啊，所以你話咩大趨勢啊？你或者呢啲嗰啲叫咩啊？即係你點樣預測啊？ 唔係，即係去為咗 做好自己，我覺得做好自己。 咁啱嘅，呢幾時都係啦。咁佢為咗個節目更加係話題啫。 哦，佢其實呢啲係成日幫到你喎。 絕對係啦，喂！如果我靠我自己講兩個鐘，你都係卡斯特咯，我都係靠人哋。 仲有人覆你喎。 係啊，嘉賓請講苦處啊！哇， 唔係上邊嗰個係咩啊？工作哦，我頭先話咩咩試講下未來趨勢，講工作上。 唔、哦、係、哦、各位有嘉賓好正。 你平時冇嘉賓嘅嘛？ 唔係，因為咧好得意嘅嗱，我見到呢位咩啊 ，Ringo Moon 咧。佢就係今日 trigger 到佢講好多嘢，或者啱啱新嚟睇個節目都唔記得，多謝你先，多謝支持。咁咧，但係一般嚟講咧，好邪嘅喎，即係我覺得有嘉賓我做得開心啲， 但咧啲聽眾咧就會少啲。 你左邊嘅口同右邊嘅口，即係咁樣點講啊？你一個人我意思係。 我唔係會少，唔係我一個人係多啲人。 兩個鐘頭就濕濕。 我食嘢又得，我講是非最爆嘅，唔知點解，即係講人哋又多。 冇講咁多是非。 咁我唔講啦，而家所以咧就慢慢跌嘅。咁咧跌唔緊要嘅，因為啲嘉賓咪有啲觀眾新嘅都 OK 嘅。探長 可以再上，咪上面嗰個未睇，可以再上嚟，我講多啲學會。 係啦。 哦，你上網睇下 CERS。 C 咩啊 ？CERS。 CERS 中國中國探險學會。 係啦，冇錯。 但我哋其實你唔上嚟睇都得嘅 ，OK， 真係冇所謂。唔呢度。 探長，你的立場可擦出嘉賓嘅火花。我嘅 RX 就應該唔得啦。 咩啊？ 即係話嘅立場可以擦出你嘅火花。 火花是怒火啊！佢想系咪？系咪讲紧？ 火花即系话 唔系，我即系话 唔系佢哋中意听人嗌交嘅。 系咯，就系咁样怒火咯，咪 咁。但系啱有人解释咗啦 ，X 咁有风度，点会同我嗌交咧？ 点解要嗌交咧？ 唔系佢哋中意听人嗌交，系好自然嘅。即系食花生，你喺街度见到啲人打交实影噶嘛？ 哦、 即系嗰个心态啫。我又明白嘅、 嗯。何必咧？ 啊，咁但系唔系人人可以 fulfill 到你嘅欲望噶嘛，大佬。 即係拆你寶 批 啊！ 拆啊！你未讀啊？同埋咧，即係我講到明嘅，即係我唔會為咗滿足你哋嗰啲慾望咧，我去專登走去做。 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人咧，降低咗自己慾望已經搞掂咗好多嘢。 都係。 而家啲年青人學嘢好快。 係啊，容易上手。唔係，其實唔係而家啲人學嘢好快啊！年青人學嘢一定快噶啦，由於我哋以前學嘢都快噶。但係問題而家嗰啲電腦嘅界面咧。是因為想個市場大的原因呢，就是越簡單越好， PP 就都適用，那他們的市場就越大咯。那因為這樣催生到呢，現在學東西就更加容易咯，不是容易。還有 YouTube 那些 channel， 真的 YouTube 你都學不懂你放棄啦，因為你沒有天分。 現在這個講苦處什麼苦處，沒有苦處， 即是你做的苦處，我覺得很喜樂，沒什麼苦處。原來嘉賓那麼厲害，當然厲害，剪片要天分的，那做任何事都有些天分的，我認為。 我 train 過，唔係唔好話 train， 我合作過一個年青剪片嗰陣時，你後屘嗰日上個月急 call 我，喂 call， 喂佢多謝你啊！我做咩事啊？我剪咗部大片啊！ 哦，唔整 啊！我恭喜你，我哋以前嗰啲咩喎？嗰啲即係慢慢就係咧，係兩個世界嚟嘅剪大片啊！哇 ，OK， 慢慢唔係啊！你以前鬧我啲嘢，我鬧翻人啊！而家 work 原來。 可唔可以一個人話黃偉文嘅節目一講講兩個鐘以上咁咪勁啦？唔係黃偉文係另外一個講風水嘅主持人嚟嘅。 係 試效果好精彩。 咩叫試效果？ 嗱呢啲講一句唔講一句，我哋根本就唔知道你講乜嘅，真係對唔住啊 ，Angel Liu。 但係而家啲人係咁樣 ，WhatsApp 都分十句嚟打 啦。唔係，我睇兩句嘅，因為咧我節目太似傾偈啊。即係當我哋佢聽到嘅時候，即刻覆咧，即係當係同朋友傾偈咧。咁、但係佢又唔記得咗，我哋有 delay。 咁所以再加上我哋已經轉咗第七個話題。 係啦，所以我好鼓勵大家咧，要 complete sentence 咁樣嚟表達，我哋又可以明啲咯。 即係個習慣做起個句嚟嚟。累不累？ 喂，咁啊好啊， 差唔多啦， 下次再揾你上嚟啦。如果你有得閒嘅話，因為我其實今次想問你上次去嗰個 trip 嘅。但實在 唔係，因為其實好難開始一講啊，好多嘢你冇前嗰啲嘅前提咧， 所以今次咧 你答唔到， 就一定要講咗佢嘅 background 先咁樣。咁所以咧，希望你下次 有嘉賓要簽約嗰啲啊，可以即係有 show time 簽約嗰啲。 我唔使嘅，口頭嘅啫，因為有好多話叫咗佢嚟，一年之後都未叫嘅。 而家102啫嘛，等你5800我先再嚟啊。 哦，我都冇乜機會啊，老實講，因為咧頭先我嗰、那個。YouTube 個 cam 咧、 啊， 我都覺得死啦，會唔會最大年紀我咧？ 會， 但有幾個大過嘅。 幾個？但你有60個啊嘛， 係60個，個 percentage 一成都冇咯。 係咯， 即我係最老嗰10個之內咯。係 咯， 咁咧細到咧11歲啦，有個8歲嗰個就即自己去揾啲嘢畫公仔咁樣，就講下啲幼稚嘢，咁好多 subscriber。咁我唔知佢點樣計會邀請邊啲人啦。咁總之就唔係好多咯。 但係佢嗰啲人有個 team 幫佢㗎嘛。 唔係嗱，佢好醒目㗎喎，因為佢揾親嗰啲人嚟呢都 organic 嘅。就有人簽咗約啊，有製作公司背後嗰啲呢佢冇揾到嘅。咁、所以頭先都幾有趣嘅。咁下次先講返我嗰、那個。 聽日你又講得 啦。其實隨時都講得嘅，但係只不過習慣星期四啫。 咁啊，因為 live 有 live， 如果你可以錄低咁樣嘅， 錄低我又會嗱，同埋受啟發之後咧，其實監製同我講 end 咁多次噶啦，就應該短啲，就專講重點，快靚正兩分鐘之內咧出一條片咧，咁接個 subscribe 人數自然會多啦。因為啲人只係中意睇人哋好好快節奏啊，好青春啊。 你應該有個 team 喺度咧，幫你剪短 version。你冇啊嘛？ 我冇啊，冇。 其實都係講緊 scale。你 我都係。 你可以量力而為咯。你中意做咁多就 唔係，因為我最主要我唔係全職做 YouTube 因為我頭先我唔係講阿朱生，你過去北京開啊，幾廿萬、幾廿萬呢、這個做死人咩？即係頭先唔好話呢個心出嚟肝出嚟之外咧，佢嗰啲 workload 咧，你仲要做埋管理喎。你一做管理咧，你嗰啲手腳剪片嘅手腳咧就甩嘅啦。即係你教人點，即係篤篤篤，你就甩嘅啦。咁啊，但係你會賺到錢。即係如果淨係講呢樣嘢， 咁所以其實都唔係簡單嘅事嚟。 選擇啦。 係咯，喂，咁真係唔好再嘥下 X 嘅時間啦，太嘢啦。因為而家已經足足做咗三個鐘嘅就 嗱，我就你一個鐘頭一次，我就嚟咗三次嘅。OK， 咁咪有三次唔使嚟。 OK， 好啦， 有機會再見啦。 OK， 咁又要因為臨 ending 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咧。記住 subscribe 下面呢扎呢個就係有個 page 啊。咁 like 咗之後咧，就會知道我嘅信息啦。好啦，再見，下次見。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 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